雨，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39点，跌111点，成交金额22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3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94点，升59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0.4，跌3.8；中国平安94.5，跌3毫；美团点评64.2，系升咗个半；惠高股份7.13，跌4.3。中电控股86.2，跌4.5；友邦保险81.95，跌1毫；中国铁塔二系2.7元，跌咗升咗1元。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8，英镑9.936，瑞士法郎7.961，澳元5.417，加元5.931，新西兰元5.158，欧元8.8283。每百日元兑港元7.2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63。日经平均指数报21,399点，跌63点。港金现价报12,98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07.42美元，卖出1,407.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嘉慧首先同你讲，较早前观塘绕道去返旺角，近住观塘警署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㗎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为咗配合公众活动，由今晚嘅大约7:30开始，金钟道东西行係会封闭㗎，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呢需要改道行驶。而电车嘅来回方向呢，介乎北大街至到军器厂街一段呢，都係将会暂停服务。重复一次啦，就係由大约今晚7:30开始啦，金钟道东西行咧系会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而电车嘅服务咧来回方向介乎北大街至到去军器厂街嘅一段咧都系将会暂停服务。另外，铜锣湾嘅摩顿台受到爆水管影响，去翻高士威道方向，近住香港中央图书馆中慢线咧都系仍然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系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翻油塘啦，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喺新界方面啦。屯門公路出返九龍，近住深井一段車多，龍尾豪景花園。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將軍澳寶順路、寶康路、調景嶺、大埔公路松仔園來回、科學園路馬料水碼頭來回。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揸車緊記時刻守法忍讓，做個精明嘅駕駛者。落地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爱究竟系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这是爱。似就他朝怕骤然失去， 故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我系郑子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9点至10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咦，你是不是发短信叫我帮你买点数卡啊？ 冇啊，肯定是有人冒认我啦。今日有人冒认官员打俾我，吓我话我被通缉，要汇钱去协助调查。 听讲仲有骗徒会氹人祈福，又喺网上交友，最终都系想呃人钱。 骗徒手法层出不穷，我哋要时刻保持警惕。 遇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才哥讨论区， 大家好，又是我钟坚啊。提到才哥，唔单止中意科学、科普同埋睇戏，原来音乐都相当精通嘅。由呢个 Middle C 讲起， 中间 C 咧，原来佢就系一个物理学上面绝对噶啦、就系每秒空气震荡就系261.626次。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喎，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1:00，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蜡 烛 光闪 啊 闪，早晨，早晨啊，真系啱晒啦，好嘢，哇， 系啊，有啲 好 surprise 喎， 系我啲同事就好好嘅，话说我礼拜日生日，咩都我自己讲啦， 好啊，好啊，好啊， 一众我哋二台嘅同事咧就喺门口度等唔入嚟， 而你就扮睇唔到佢哋， 其实我真系唔知佢哋喺出面等嘅，但我 知啊，土姐你应该睇唔到佢噶， 啊土姐。点解咁讲咧？ 佢冇嚟喺个窗口度见到佢个头噶， 咁又真系见唔到嘅。 高噶 ，OK。 我听到佢讲佢缺牙膏喎， 我听到佢缺牙膏，好似真系。 喂，多谢啊 ，Happy Birthday！ 系啊，系啊，系啊，有神经话同事啦，好多啦。 佢点嘅歌啦， 都系 我唔怕，我八部金记，我鬼仔嚟噶 ，OK 嘅。 好啦。 早早咧就6月23日星期日生日嘅，咁由于咧即系佢跟住要飞啦，就放埋个假添，生日假，所以咧，所以咧我哋今日。就同佢早啲嚟同你庆祝， 哇，好劲喎！桂花田，你买个蛋糕好劲喎，有大 杯。点解你唔提下我名啊？ 喂，我想我唔数唔到喎，几多个耶啊？ 8000万啊，未？ 8000万耶？点解要8000万啊？你想我中啊？ 系喎，我都冇睇过蛋糕个样喎，哇，好靓喎！有色仔，又有屋仔， 呢个系 系喎，直情大富翁系屋嗰啲道具仔嚟嘅。 有主题噶， 系主题咩？ 咁你解 有冇命运同埋机遇同埋坐监啊？叫佢吓。 咁你係咪想我冇命運、冇機遇同埋要坐監啊？ 我哋而家嘅希望個命運就唔使人坐監啦，係咪？ 呢個係我今年嘅生日願 望。係咯， 我真係睇到咧有坐監過一格㗎喎，我以為呢啲吉利嘢咧會。delete 咗呢一格㗎嘛， 冇事㗎啦，係啊， 有啊， 会释放㗎啦，而家係望镜头啦，望镜头啦，係啊， 我撥起个蛋糕大家可以见到， 可唔可以叫拎起 啊？ 你见到蔡敬文都讲呢句啊，证明你有啲唔舒服啊，真係 好 攰 啊，今日敬文特登化咗妆喎，见到 高兴唱首生日歌啦， 好啊，多谢，唔系要介绍先啦，直播室里面有阿 O 啦，有敬文啦，有啊，哎呀，我唔记得咗新同事叫咩名啊？ 你叫咩名？ 阿细佬啊？ 你叫咩名啊？ 你叫阿聪啊？系啊系啊，聪仔啊，有阿土啦，有芭比啦，有小白啦，又有小白，好似讲咗嚟。好，你一唱生日歌，嚟。劲灰望赞影相啊！ 哇，仲有女方嘅甜蜜16岁嚟帮佢做 background music 啊！你话几好咧？ 我吹个蜡烛先啊！ 好啦。 好，嗰啲音乐要大啲。 好，吹咗啦。多谢多谢多谢咁多位，系啊， 舐住，仲有个三字啊，好开心啊，所以就 系咩？仲有三字咩？ 仲有咩？你扮嘢喎？ 做咩啫？我而家似七十几岁咩咁？ 你讲几多同事都怀疑你？ 你讲啊，逐个讲啊，戴口罩个个。 你唔系五十啦咩？ 我五十，你几多啊？咁 哇，你五十几添啊？你想话 辣我啊？我攞个遥控标咗去， 你仲系三字咩？做 系啊， 好嘢喎！你真系非常 似啊！你哋想个个都想讲 十八就阴公。 我睇过一个访问， 唔使咁样讲，劲文 唔会讲大话嘅。你新嚟嘅，你讲我似唔似三字头？ 差唔多啦。 咩叫差唔多啊？ 唔紧要，阿聪玩多一两个礼拜就冇得再玩。 咩咁快？一个月 咯。我哋啲 intern 一个月噶咋？ 一个月就得。 冇黑暗噶，冇黑暗。 得啦， 我哋同事祝福啊，同事祝福啊。 好啊，祝啲啊。 嗱，我祝阿祖咧就越嚟越多好嘅机会发挥啦，等我哋可以睇多啲好戏啦，咁啊正啦。 好。 你 讲 埋你系边个先噶？ 系林慧啊。 系啦系啦。 做咩录车难咩而家？有音乐有快乐有林慧而家咁样真系。 我系阿土啊，祝阿祖咧逢赌必赢啊，喺麻雀台上面咧赢咗阿田。 喂啊，嗱，土姐你唔可以咁样啊。 我中意你讲。 阿土你唔使打牌啊。阿景文啊，祝阿嫂咧就话 阿嫂啊，你祝阿嫂做咩啊？ 我祝阿嫂咩？ 你祝阿嫂啊？ 阿嫂 话 阿 嫂 啊？ 哦，你系表弟表妹夫， 系啊， 表妹夫。阿系点啊？要用阿土，你个麦吉长啲系嘛？ 唔系啊，佢要答嘢啊嘛。 哦，我祝你咧诶，日日都咁靓，年年都爆数，点止一个八千万啊？ 系， 啊止啊几个，年年都有八千万，你睇佢。 好啊，金狮子嗰个流到货币我啦， 又使唔使去到咁尽啊？ 八千万我年年八千万，我做咩都唔掂。 你令到我哋参与呢个聚会嘅人都唔老礼啊！我觉得真 系。咁啊，希望阿祖咧就好似呢个大欢一样，哇咁多机会，今日生活又开开心心，最紧要阿摩尼都开心啦。 多谢小白，多谢晒。 我 系 喐个斋姨妈，应该佢讲咗呢几句。 阿祖祝你。祝你咩好呢？ 吓，乜都好啊，就系啊，乜都好最好啊！多谢多谢多谢。 系啊，好啦，我哋多谢晒我哋咧咁多同事一齐咧， 多谢多谢， 庆祝啊，系。 出去攞饭口啦，唔该晒啊。 系啊系啊，佢哋全部都系真心噶，系啊，因为第一时间就想知道我要留几耐噶，咁样真系。 Thank you, thank you, 多谢晒，多谢晒， 拜拜拜拜拜拜。 系啊。 转身 一片已色天，曾自他笑面，常爱望步癫，做戏像照片。为何现发现而太白痴，如偶像照片。哦哦哦，他怎么不理这般可爱，我眼共我心齐喝彩，不找不到法子遮盖，我眼里闪出那些爱。 曾志豪、黄耀祖，放纵拜个人。 真系我系承认唔系阿田提嘅，我又唔记得咗你生日。 系啊，琴日先讲完。 系咩？琴日讲咗啦咩？ 啊，你咁讲到， 你仲 你自己都有讲喎。 系 啊，系啊。 咩啊？我讲咩话？ 你琴日话你记得佢日星期日生日，叫你买衫。 哦，系咩？ 你仲你 我仲话买唔到嘢俾佢啊嘛？ 你记唔记得我问你，我哋咁多年同事生日，你有冇试过买一次生日蛋糕啊嘛？ 冇，你有问呢个咩？ 有。 哇死啦！你个病历国家多咗样系失忆 喎，而家唔可以讲呢啲字 噶， 系啦 系 啊 系 啊，今日冇禁忌噶嘛。 哇，今日未到正日，我唔收翻个蛋糕啦，唔好俾佢食啦。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喂，啲相影都好靓啊，多谢敬文啊，我而家摆上网， 为咗赶住啊，等我哋嘅群众演员可以早日撤离啊，我哋自己招呼都未打就已经开咗生日 party 先啊，真系几开心， 开心 啊！ 我开心啊！多谢多谢。 头先我翻嚟见到佢咩独自坐喺直播室几唔孤单嘅时候， 坐在路中街 过，跟住我大型嘅身影行过，跟住敲咗两下窗，跟住佢望到我，跟住我递起个蛋糕，喂，食蛋糕啊！ 我哋食你一早俾我睇咗噶啦，已经。 哦，原来咁样。冇咩，我都唔中意嗰啲咩 surprise 系啊，我就系知道佢无谓啦。 其实最好嘅 surprise 系你今日冇蛋糕食咯。 即系好似今年阿田生日，我哋两个唔记得咗咁样。系咩？你仲想嚟多次啊？我一世都会记得桂花田几多月几多号生日噶啦。 你讲多次啊！ 我讲四月，跟住你讲几多号啊？ 唔记得。 咁咪系咯，你谂住唔系谂住咁样大过三千万系嘛？我细你拉过可以。 唔系啊，听讲啲长辈话去到某个年纪唔记生日噶。 咩唔记啫？咁我谂住佢应该系记几号啊？ 年纪越大先至越记啊！系啊，嗱，我呢啲仲细嘅，大家唔记得都唔紧要嘅。 但系不如所思，大家都有话吓，乜你仲有三字头啊？咁样。 唔需要嗰啲人。 唔系，我觉得 我而家觉得个心情好差。唔系，你同我庆祝冇问题啊。 第二种称赞方法系好啲噶。 咩啊？ 譬如咧出。对啲人咧问你你几多岁嘅时候咧，你话俾佢听咧，佢话睇唔出你有咁大，话呢啲仲赚得开心啲， 睇唔出有几大又 系啊，我睇唔出你有四十咯， 我而家开始听到呢啲咯。 因为佢哋识得氹你啦嘛， 系啊，真系。 咁唔通话你似咩咁样咩？ 真系 死得好壮烈喎！喺你面前咁样讲嘅话， 等于我哋同啲听众倾电话啫嘛。哇，真系听唔出你仲有个孙啊一样啫嘛。 但系我哋嗰啲系真心噶，你讲到我哋假意咁先得噶。 唔系咁啊，计 拆我哋个招牌。 我哋都挤低咗几张存货喺个袋度嘅。 咩啊？ 听到唔同嘅声，我哋都会用呢啲说话。听唔出， 真系啊，都估唔到 系嘛？系啊，今日非常好，礼拜五啦吓，咁我哋可以喺Happy Friday 里面就预早祝阿祖就生日嘅，咁所以今日我哋有点唱嘅话咧，你都可以打嚟点唱。 系 啊，可以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不过而家气温咧都系要讲下俾大家听啊，31度气温，相对湿度77%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喂，公公婆婆，系啊，太热嘅时候唔该你开把风扇，开下窗咁样咧，跟住等空气流通啲啊，知唔知道啊？ 好啊，好啊，好啊！我头先咧见到今日新闻咧有一个标题咧，即系如果你理解错咗嘅话咧，我真系争啲以为。啊，咁点做到嘅咧？咁样佢话咧，全城清洁首月啊，捉咗1560只活鼠，哦、食环署发咗过百张告票。 我以为佢发咗感谢信俾啲老鼠，点解俾我捉啊？ 咁我第一时间就话，佢咪将啲告票发俾只老鼠？ 唔系，你可唔可以讲多次啊？ 佢话捉咗 全城清洁首月，即系第一个月，捉到1560只活鼠。 系 佢讲到咪活鼠， 系啊，即系冇生生捉嘅，生禽嘅。 食环署发出200张告票，咁我就第一时间话， 系啦， 捉咗咁多只老鼠，发咗咁多张告票俾佢。 嗯，所以咪好似嗰啲咧颁赠纪念状仪式嗰啲啦。 系啊， 嗱呢个系感谢状，多谢你俾我哋捉到，仲系活生生俾我哋捉。 系啦系啦，我而家告你。 点解得百几个头告票嘅？ 唉，咁如果你其实你当然知道佢啲告票唔系俾只老鼠噶啦， 一间里面有三只， 咁梗系啦，老鼠群居动物嚟噶嘛。 哇，真系唔得掂啊！琴日咧即系睇个切，即系其实嗰条片咧几日噶啦嘛， 食牛杂嗰个 系啊，真系得人惊啊！你仲唔去全城捉老鼠？好彩佢而家公布咗啲咁嘅数字啫。 系啊， 哇！大山禽都1500只， 哦，原来佢真系有 死嗰啲喎。 系啊，原来佢真系有分噶。系啊，喺阿祖大喜日子嘅时候，我哋读到呢个新闻，真系零舍又开心啊！真系， 都系嗰句，我未到生日都。 系啊，我知先系正日。最紧要系咧，我哋已经见到佢哋切咗啲蛋糕咧，啱啱对住个蛋糕嚟讲呢。 喂呀，冇咁讲啦。 突然间谂起真系，冇影响，冇影响。佢话咧，食环署咧，第一个月咧，究竟战绩系如何咧？噔噔，1560只活鼠，仲有 系 2137只。曾经活过嘅老鼠，我听好多。 年轻得碰着碎， 力能像威花好。 系啦，都有年轻过。 跟住仲有一个战绩噶，呢个真系劲抽。我俾个数字你，你估下系咩嚟嘅？ 我估系咪嗰啲 IQ 题咧？嗱，我哋捉到咁多只老鼠，但有咁多只脚，有几多只脚咧？即系夹埋啲 尾咁 样。 即系捉老鼠尾啦。 系啊系啊。 2137只曾经活过嘅老鼠， 系 1560只未死嘅老鼠。仲有956个数字出嚟， 哦， 系咩嚟？ 条尾 唔系 ，B B 唔会咁计嘅，应该唔系， 唔系956个， 956个，好重要喎， 哦哦，胎， 好重要喎， 未出世嗰啲， 哇，变态咗少少啊， 即系解剖佢有冇变嘅， 太离谱啊，真系，就系956个窿啊。 窿啊， 老鼠窿啊， 老鼠窿啊！ 哎呀，揾佢哋个兜啊！ 系啊，呢个真系由源头堵塞嗱，呢啲就系叫堵塞漏洞啦。我终于明白堵塞漏洞喺过呢一个月，不停听到原来就系讲紧呢度啫。佢有956个老鼠窿咧被堵塞咗。哇，咁呢个真系劲，因为如果你堵塞咗个窿嘅话咧。 咁啊，咪理论上即系啲老鼠又家归不得啦，同埋里边系咪应该有啲老鼠要走唔切嘅话，系咪会被咁佢咪会走去第二度咯？ 系咯，我咪话咯， 会唔会走去第二度？ 佢哋佢哋好惊啊！佢哋好聪明嘅话， 啊、 但系有阵时佢嗰个窿咧又未必系地下渠嘅。会唔会即系有尽头嘅？ 咁咪 倒 翻 转 头咯！如果系咁样， 可能就困死佢里边咯。 你记唔记得啊？我哋都讲过噶嘛，话个厕所都可以闭诶闭气游水噶嘛。 啊，都系不过系佢系佢，但我谂填咗个窿系咪佢嘅意思？好似话系咪嗰只老鼠啊？系咯，系咪嗰只老鼠啊？哦，你识嗰只老鼠叫飞比鼠，所以闭气嘅。咁我谂都好事嚟嘅，即系你封咗个窿咧，咁即系等于人哋嗰啲咩擒贼先擒王啊，就破咗个。 啱数 起码等佢冇得再翻转头啊！ 但冇得翻转头，佢会去第二度，咪即系散晒。 所以咧， 佢 冇喺 嗰个点啫嘛，佢会散喺其他度。 佢而家就安装更加多嘅捕鼠装置， 系 啦，喺唔同嘅后巷啦、屋村里边啦，即系我谂 转咗粮未啊？咁样 转咗咩粮咧？ 即系佢成日 春暖夏凉， 系啊，即系佢引佢食嗰条脷啊，嗰条脷啊。 我谂而家佢成功噶啦，佢都捉咗咁多只咯，都当系咁啦，系咪啊 ？OK， 咁啲数字都可观。但系好得人惊咯，唔捉又自可，一捉完就有几千只、啊。 喂，几千只呢啲只系真系四个字啊，冰山一角嚟嘅。 系咯，所以咪话咯。 我怀疑咧，佢应该再 update 佢嗰啲数字咧，譬如计体型啊。因为我哋成日睇嗰啲新闻咧，都话喐下就话大过只猫，大过只猫噶嘛。佢使唔使都要交代一下 咧？我谂捉到嗰啲咧，唔会系大过只猫嗰啲，所以咧佢唔交代。如果佢真系咁劲，我捉到嗰只大过只猫，佢仲唔讲啊？ 即系好似人哋嗰啲海关咧，譬如话破获嗰啲毒品咧，如果佢嗰个重量系如果超过咗几多吨啊，嗰啲好大型嗰啲咧，就可以开几招噶嘛。 跟住要开几招嘅记者添啊，记者之外咧，仲会讲埋咧，我哋呢个叫咩行动名噶嘛？ 系 啊 系 啊 系 啊！ 佢呢个行动主要就系灭鼠啦，同埋塞窿运动。 但都未有一个独特的行动名，所以即系足极有个谱啊！ 叫芝士啊，同佢讲 芝士，米奇啦咁样，唔系佢可能以后真系会咁样做出嚟嘅。 每月公布嘅数字咯， 可能会每月公布噶。 咁、起码令到啲市民安心啲啊！即系同埋，我觉得市民应该要话翻俾喂，因为佢哋即系可能人手有限啦，唔系个个睇到。咁啲市民话俾喂呢度好多啊，咁佢又咪就系主动去行去嗰度。 我自己呢一排见到咧喺唔同嘅社区咧都。真係落重咗藥嘅，因為喺我屋企嗰頭附近，我見到有，而且嗰日我係見到有老鼠食佢啲藥嚟嘅， 跟住咧。 咁好咯， 喺你面前示威， 唔 系咁 我又 冇事。 我见到，因为嚟佢就系一堆堆白色嘅粉末咁样啊，喺啲草丛边啊、楼梯边啊咁样。咁我行紧嗰阵时，我即系永远自己有养狗啊嘛，我一定会特别留意嘅。即系呢啲系咪药力嚟嘅咧？如果系嘅话咧，带只狗行过嘅话咧，就要特别小心啦咁样。但系我喺度猛咁睇，啊呢度有一堆，嗰度堆，诶嗰度有一堆，之前仲有一只喺度食紧。跟住咧，佢就自己走咗啦。阿米奇就自己走咗啦，都摆到密集啊。所以如果咧即系有养狗。好嘅朋友咧，即系可能你哋出街咧呢排都要特别小心。如果有一个咁特别嘅行动嘅话，可能若你落多咗，咁你知道，哇哇，即系你行街佢都好中意周围闻下咁样噶嘛。 我而家好期待佢哋会唔会有纪律部队里边咧都有啲特别行动战术小队系专门对付呢啲鼠患嘅。 有 冇？点解要对系用要嘅要佢哋去 食 环做嘅喎？ 唔系咯， 咁 你会 食环里边都？抄牌啊，捉嗰啲咩垃圾虫啊、控烟嗰啲都六大部门啦、啊，系咪先？ 即系我哋开一个老鼠办啊，好尴尬喎、啊， 系 嘛？咁边个 有树木办，有老鼠办，系咪先？ 办老鼠定系老鼠办？同埋如果咧，我明明有个好劲嘅， 佢仲有野猪嗰个狩猎队噶嘛？如果都应该有噶， 我系老鼠办嘅办长咁样， 系咯，你咪就 系 鼠王咯， 系啊，鼠王 好噶啦。 鼠王咁， 鼠王组唔系佢姓王噶嘛，咁啊鼠王咪啱咯。 鼠王，但系如果系女仔嘅话，系佢做噶咯。 系啊， 冇嘢嘅，冇嘢嘅。同埋如果我哋对住人咧，我哋会有速龙小队。我哋对住老鼠，应该系咪有嗰啲咩山猫小队啊？ 哦，好啊， 野猫小队， 豹猫啊， 豹猫劲啲， 系啊， 豹猫劲啲，系啦。仲可以即係 我係鼠王辦嘅豹貓小隊， 即係特別要捉佢多啲嘅。 真係勁好多，有冇諗法？ 係啦，有冇諗法？老鼠有冇諗法？ 如果佢哋而家咪好多嗰啲代言嘅，除咗揾明星之外，佢哋咪會自己做一隻吉祥物出嚟嘅，即係嗰啲任何人啊嗰啲咁。如果真係有呢個老鼠辦嘅話咧，咁應該要揾咩嚟做吉祥物咧？就係嗰只豹貓啊！ 應該就大義滅親，攞只貓屎出嚟。 點啊？ 嗰啲 remote 貓屎出嚟，連我哋都捉你啊！ 祝你 一夢先生日快樂啊！ 多謝多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在金钟，陆续有人响应大专学界和网民的号召，去到立法会示威区，政府总部今日暂停开放。一名手持英国国旗的女示威者坐在立法会停车场出入口，一架原本打算离开的车辆要后退回停车场。現場所見，俗稱公民廣場的政府總部東翼前地有十幾個軍裝警員戒備，一批手持圓形盾牌的便衣警員亦都一度到場。多間大專院校發起升級行動，不滿政府未有回應撤回修訂逃犯條例等訴求，大批市民響應在立法會示威區聚集。中大學生會常務幹事陳偉林說，有在校內系會和宿舍呼籲學生參與行動，原本打算包圍政府總部，但暫時人數不足以包圍政總，會等待更多市民聚集再決定下一步行動。有市民在早上7點已經到達示威區，要求政府回應訴求，表明會繼續留守。有留守的市民說，曾經參與反修例遊行，政府目前未有完全回應訴求，行動不應該停止。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发表网志，表示过去几个月逃犯条例修订的争议引起社会矛盾和纷争，他作为政府团队一份子向大家真诚致歉。郑若骅说，虽然他和律政司同事在修例一事上和政府团队在不同场合和各界 会面沟通，但必须承认政府工作有所不足，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並且會加以改進，繼續為廣大市民服務。他形容經一事長一智，政府在事件已經吸取經驗，日後必定會做好工作，正面回應社會期望。他又說，律政司會繼續積極與法律界保持聯繫，就共同關注的議題交換意見。金鐘早前發生警民衝突，負責清場的警方速龍小隊制服中未展示編號。監警會前委員鄭成龍在本台節目說，市民若果有投訴而未能識別速龍小隊的警員編號，可以透過事發時間和人員身高，並留意有關人員頭盔後有沒有號碼，有沒有帶肩章等，相信有七成機會可以找到有關警員。他又說，要有影片，有圖就有真相。至於是否同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和檢討警方在近日的衝突當中使用武力是否恰當，鄭成龍認為有待警察投訴課和監警會完成調查報告之後，若果大家仍然有不滿，才考慮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目前按照機制辦事會較為合適。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天氣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的西南風， 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20点，跌30点，成交金额32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28点，升93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2.6，跌个四；中国平安94.5，升1.5；美团点评64.25，升1.5；中国铁塔2.1，升4仙。惠高股份7.2跌3.6，友邦保险82.45升4毫，中电控股86.45跌3.8，港交所277.8跌咗4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8，日元107.17，瑞士法郎0.982，欧元0.693，加元1.317，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851。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1,420点，跌咗42点。港金现价报12,98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06.6美元，卖出1,406.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就挤塞，龙尾在亚街路街。龙翔道去观塘慢车排到虎山道桥底，铜锣湾的摩顿台有爆水管，摩顿台去高士威道方向介乎香港中央图书馆中环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要改道行驶。荃湾的码头霸道由于有路陷，码头霸道去大窝口方向近住洋屋道中慢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革命唔系人先识搞，科学都可以。 中世纪时代，人人都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后来证实地球是围绕太阳运行。 科学革命在这几千年不断发生，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是好科学，今集探讨科学出现过什么翻天覆地的改变。 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由2019年4月1日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的0.06%，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同埋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头火势系认识咗佢都好多年，都一段日子，都知道佢对于数字嚟讲咧，啊唔系应该咁讲，某啲数字佢唔会记，但系某啲数字佢 点都会记嘅。系啊，记咩啊？系啊，一望就知，一谂就知。系啊，咪就系佢两个心肝宝宝仔同埋佢太太嗰啲生日号码咯。系嘅，佢都系有心嘅。佢系边个？佢咪就系有时对数字可以差，有时对数字可以好敏感嘅曾志豪。 记得嘅，记得嘅，记得嘅，记得就系、是、数字系游戏一场嚟嘅啫嘛，所以有啲游戏唔使记得，但太认真嘅有啲数字我哋唔使记得咁入脑嘅，我哋大概记得就得噶啦。譬如我哋会话，哈阿祖咧就系六月之星嚟噶，桂花田咪就系四月之星咯，咁咪 OK 咯。咁至于我自己咧，咁啊梗要话俾人听啦，要记得啦，记得啦，记得啦，记得啦，有排都未得咯。其实有单新闻咧，我谂好多父母听到都会好嬲嘅，又有呢一个咧，即系 B B 女咧猝死嘅新闻，仲要呢个新闻咧，佢个猝死唔系因为病咁简单啦。而家新闻卖咧就系、是、都基本上同虐待有关嘅啦，而最惨系咩咧？嗰、那个疏忽照顾有份，可能系吓虐待伤害佢个咧，系佢嘅亲生妈妈都系有份嘅。听一听个案情咧，你都真系觉得匪夷所思嘅。即系首先啲阿妈又好后生啦，廿零岁，咁然后咧个女几多岁咧？其实而家就算即系走咗个刻啊，都系廿二个月大啫，廿二个月大咪即系两岁都未够。咁呢个即系两岁都未够嘅 B B 女咧，原来话佢出世冇几耐咧，就已经暂托服务咧，就暂托咗去佢一个朋友屋企度。咁啊，佢就好耐好耐都冇去探佢啦，甚至乎连而家走咗呢一刻咧，都要系佢嗰位被暂托嘅人咧拎去个医院度。最后先收到通知，这个亲生阿妈先赶过来咁样嘅。冇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能佢哋背后咧有一万五千个理由嘅。咁但系有咩理由都应该及唔上，就系、是、你挤咗个咁细嘅女去个朋友屋企度啦。而且而家唔系佢个朋友话咧尽心尽力帮你咧，但系照顾唔掂。而家睇翻即系新闻嗰啲消息咧，有伤势嘅噃，怀疑被体罚。你知唔知琴日咧一路揸车嘅时候咧，一听到咧佢话呢个廿二岁廿二个月嘅 B B 女咧话身体上面有伤势，怀疑被体罚嘅时候咧，哇！你个真系好容易就联想啊，因为而家自己屋企有一件咧就得个睡领嘅啫嘛，你即刻谂起喂廿二个月你已经要体罚，你边体罚得落嘅啫吓？你真系体罚唔落嘅，但系我亦都可以话俾你听。你是真的很容易就会有那个心呢是会猛的。因为所有父母呢你都知道的。你那个 BB 呢特别是这么小呢就是岁零两岁这些期间呢他卯性的嘛，他是不懂讲嘢俾你听的嘛，他是不是都喊的嘛，仲要你怎样劝他呢，可能他都劝不掂的嘛，除非你真的很了解到他的需要。所以呢其实你会猛症呢，这个真的很难避免的。但是最大的分别就是这样咯。你是锡佢嘅，你是佢父母嘅，你掹整极咧，你都会同自己讲，佢咁细个，你掹佢做乜鬼啊？唯有忍啊！佢咁细个，你唔通真系闹佢打佢咩？你连闹都唔系几想啦。咁但系你睇到呢个新闻啦，点解会搞到最后有伤痕，会有体罚咧？即系其实都讲咗十万八千次噶啦，真系要不厌其烦再提多一次。如果你咁有苦衷，你咁缺乏照顾能力嘅话，不如当初真系谂谂，唔好生啦。可能咧，其实佢亦都有好大嘅苦衷，因为咧，你睇新闻睇咗咁耐咧，都净系讲到妈妈又出咗嚟，冇讲过爸爸嘅。可能其实佢背后咧，亦都有另一个悲剧嘅。呢、这个亦都系认真，我都相信嘅。会唔会就系可能佢都系单亲家庭啊？会唔会又俾人始乱终弃啊？最近睇完咧台湾嗰套神剧咧《我们与恶的距离》之后咧，其实我都提醒自己多一样咧，就系、是、你凡事都要褪后一格。可能咧唔好咁快咧就加入咗网上面咧嗰啲喐下就叫人哋去死啦，喐下咧就俾个 dislike 佢啊，喐下就叫人哋即系去死全家嗰啲唔好，因为你唔知道咧佢哋背后咧有啲乜嘢嘅悲剧嘅，我都明白嘅，所以去到最后我都净系想讲话，可能你自己都有好大嘅悲剧，但系你都真系要谂下你嘅悲剧，而家就造成咗另外一个 B B 仔嘅悲剧嚟噶啦，咁你话点样可以防止咧？就真系听我讲，之前要停一停。想一想，落街买个避孕套呢，真係唔嘥你几多时间，何苦搞成咁呢？风头火势，佢好开心啊，因为呢就嚟生日可以去旅行啦，生日之前呢又可以得到我哋一个呢 预知惊喜嘅蛋糕派对啦。我相信佢应该咧就真系哇开开心心食到饱饱滞滞。你呢几日旅行嘅时候咧，就唔使再影嗰啲咁嘅相嚟同我哋晒命噶啦吓，唔需要噶啦，唔使再喺嗰啲沙滩度影张相，饮住香槟嗰啲相，你可以同你甜甜蜜蜜咁样去嘴嘴就 OK 噶啦。我哋有寿星仔黄耀祖。 多謝多謝，其實真係要多謝我兩位好拍檔嘅。雖然豪仔咧係唔記得嘅，咁啊阿田咧亦都係冇 surprise 咁樣咧，就一早就攞住個蛋糕。 我都有功勞 㗎、啊， 我有我冇反對佢買咯， 冇反對應該係一個好大嘅支持係嘛？但係點樣都好，即係咧成日都會話呢兩個人咧，其實我見佢哋兩個真係見得多過我自己嘅阿爸阿媽，可能係見得多過我隻狗添，所以我哋合作愉快都好重要嘅。多謝多謝你哋兩位。劲啊！嗱，我哋细个咧未会睇过一套荷里活嘅电影咧，有啲机械警察咁样嘅。诶，嗱，但系香港我哋好似冇见过机械人嘅警察，反而纸板嘅我哋有见过吓。但系咧，原来喺呢个美国嘅加州咧，啱啱咧佢哋就推出咗一种警察。你可能会话咩啊？警察人嚟噶嘛？点样推出咗一种警察啊？唔系啊，因为佢今次真系唔系人嚟噶，佢叫做机械战警啊吓。佢个造型系点嘅咧？即系因为佢系一个机械人嘅警察嚟嘅，造型咧好似一粒弹头咁样嘅。佢会自己咧就喺个公园度自己周围行啊，转左转右啊，好似个弹头咁样嘅形状咧，就有好多个唔同嘅镜头嘅。目的咧就系喺呢一个机械警察佢哋执勤嘅时候咧，可以全方位记录低周围嘅环境，再将呢个高清嘅影像咧传送翻到去警局咁样嘅，目的咧就系希望啊，如果啊呢个地方咧已经有一啲嘅机械警察可以做咗一啲巡逻嘅话咧，有关嘅地方咧就可以保留更加多嘅警力，专注去预防其他嘅罪案咁话。而呢位嘅探员啦，佢咧系机械人嚟嘅，所以佢系非常之有礼貌嘅。嗱，例如会系做啲乜嘢咧？佢巡逻嘅时候，因为本身系一个机器啊嘛，所以佢会带有呢个背景音乐嘅，咁啊一度行就一度有音乐听啦。另外咧，如果有人咧即系阻住咗佢啊，或者个视线受阻啊，咁佢想人哋让一让嘅话咧，佢系会好有礼貌咁样同大家讲唔好意思啊，或者系早晨等嘅一啲简单嘅招呼咁样嘅。即刻谂啦，话呢一排咧即系香港啊，有关于所有关于警方嘅新闻啊，都炒到咁热烘烘啊！啊呢类型嘅警察应唔应该引入嚟香港咧？哇！我谂就讲到呢度咧，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意见啦。全高清镜头、哦，全程拍摄、哦，哇！呢排一讲到咩拍摄啊，各样嘢又同警方有关系嘅话，大家就好多人都会好敏感，应该就会撒手令头话：诶，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咁样噶咯、哦。不过对于警方嚟讲，佢哋会唔会又考虑下咧？起码喺呢一个嘅机械人身上面啊，应该会有足够嘅地方咧，可以将呢一个机械人嘅警员号码摆喺个身上面度啊！我都几喜欢咧，有唔同嘅网民啊嘅谂法啊，就系话咧吓，阿速龙小队嗰个号码摆唔到上身。唔系、哦，嗰啲香港小姐啊，着三点式嗰阵时，佢系几多号嘅佳丽嗰个牌咧，都挂到上身、哦，咁小布都得，连港男啊，佢哋又着住泳裤啊，斗领边出嚟嗰阵时，都有位摆个号码啦。啊，咁呢一个机械人警察一定有位摆啦。点都好啦，攞嚟讲嘅啫。我呢、這个机械警察咧，未必会嚟到香港嘅，但阿祖永远都会咁讲嘅。其实警方同埋市民理应唔系喺一个敌对嘅状况嚟噶嘛，其实系应该系互相需要嘅。总之一句讲晒，希望社会嘅气氛可以好啲，冇嘢系一定需要敌对嘅。风头火势，系啊系啊，每一年咧系都系佢买蛋糕俾我嘅，多谢晒你啊，桂花田。 唔系我做，边个做啫？系咪？唉，所以到我， 如果俾说话我哋听， 唔系佢俾你听啫，我都有份买嘅。 唔系佢都俾说话你听。 咁阿田嗰个蛋糕唔系我买你买咩？所以我哋两个都迟咗。 就系咯，系咁啊，唔紧要，我哋大家互相好包容噶嘛，呢啲嘢算。 你又用包容呢个字啊？ 哦，咁啊谦卑啦。 哦，吓、 啊，咁点啊？用咩啊？ 练到字眼，我呢个已经成为咗。 我要求你撤回头先你嗰几个字眼。 得，咁你系真系冇做到喎、 啊。我反对你个反对。 女孩子贪靓一啲都唔出奇，因为女孩子天生就系贪靓噶嘛。但系跟住咧，贪靓贪到一个地步咧，就系、是、要靓唔要命啊！哎，你都唔想噶嘛。嗱，你放喺身上面啊，或者系面上面嘅所有嘅产品用品，嗱，你大家都要清楚知道自己咧合唔合适，诶、知唔知道嗰、那个你要查上去嗰啲嘢，嗰啲内容够唔够，究竟系唔系啱你用咧？真系要睇清楚先至好用啊！否则后果可以好严重啊！嗱，近呢十年八年开始咧，坊间咧就流行咧种植眼睫毛啊。咁啊，早几年咧都见到我啲同事都整到，其实都真系几靓嘅，长长弯弯嘅眼睫毛咧，会令到双眼咧即系好似分外明亮啲咁。但系种植眼睫毛咧，其实都有好大嘅风险。你谂下嘛，喺个眼皮嗰个叫嗰个位咧，其实对好近对眼嘅啫。咁所以咧，有眼科医生咧就话啦。如果种植的过程咧处理得不好啦，唔干净咧，会有机会咧令到双眼发炎啊。嗱，轻则咧你眼皮你会红肿啦，会痛啦。但系如果真系喺嗰个种植嘅过程，受到呢个恶菌嘅感染咧，佢话真系后果严重得好紧要啊。佢话本身如果你会令到呢个叫做眼睛含隆啦，会影响视网膜啦、视觉神经啦。如果你本身你自己嘅抵抗力比较差嘅朋友咧，抵挡唔到嗰啲恶菌嘅，分分钟咧会喺八至十个钟头里面你就会失明噶啦。所以咧，佢嘅医生咧真系强烈唔建议女士们咧种植眼睫毛。总之咧，发现双眼有啲咩问题嘅时候咧，即刻。可快啲，快啲，盡快咧就要去見呢個眼科醫生啊！所以咧，即係奉勸各位女士們啦，都知道大家都貪靚嘅，但有時冇辦法啦，即係有啲令到好容易受到感染嘅地方咧，譬如真係種植眼睫毛為例啦，咁呢啲嘢咧，其實可以免得過咧，都唔好做。你其實搽 mascara， 其實每一日搽咧都 OK 嘅。咁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就黐嗰啲假眼入毛咧，我都唔建議，因為嗰啲膠水咧，好容易你真一個唔該咧，就掂咗啲膠水落去隻眼度咧，係好嚴重嘅後果可以。所以奉勸大家，其他身體部分咧都仲可以，我覺得可以即係比較容易抵擋到一啲菌啊，或者係容易啲接受啊。但係對眼，希望大家都好好保護佢，唔好咁容易摆啲嘢上去啊！小心啊！ 寻觅我，你一出只有一小时。然后我难受也得制止，来提示我成熟与高贵怎保持，人只知道哭是幼稚，谁紧张过哭的意思？若天不塌下，能忘掉你吗？ 水，分配我的情绪，但愿翌日拾起身躯不太能，假使要撑下去准许我寂寞的下让做眼泪，若天塌塌塌能忘掉你吗，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喂，呢排咧，其实真系啱啱好就配合到大台做嗰个咩白色强人啊。 系啊。 即系讲医疗噶嘛，我发觉呢几日嗰啲新闻咧，如果编剧佢好似人哋嗰啲韩剧嗰啲咧，其实边拍边改剧本啊，仲有得再咩噶嘛？喂，俾我真系扎扎林咧加插翻两三集呢啲情节，分分钟可以做到一个 series 系列添噶，真系。 哇，可以啊，绝对。因为本身咧，其实呢类型嘅剧集已经长拍长有，因为咧喺现实生活里面咧有好多唔同嘅例子，你睇到单身噶喎， 系啊，我觉得咧而家呢个即系一般编剧咧，应该好难想象到。就是究竟啊，有几咩情况之下个医院咧系应该唔医一个病人啦，同埋究竟几时啊？警察系会去到医院嗰度咧，系会同啲即系护士长啊，同埋医生咧，可能会有拗叫咧。即系如果用我哋礼拜三定系礼拜几嗰个我们的嗰个咩制服团队剧集咧 ，crossover 简直系陀枪师姐或者刑事侦缉档案 crossover 呢个妙手仁心同埋呢个白色巨塔，哇！医警嘅一个矛盾同埋张力嘅冲突啊，跟住你就会见到有边个男警嘅话， 做警员做啲咩？吴卓羲大战吴启华， 吴卓羲大战吴启华系啦，最好就系 搭个蔡少芬，女警啊蔡思贝同埋关咏荷出嚟拍啦， 可能吴卓羲 师姐啊嘛，系啦， 吴卓羲就会不停咧就打电话咧，或者翻到屋企嘅时候就会同阿吴启华讲，阿哥你同我讲。呢几日你医院里面有冇收到嗰啲中咗催泪弹嗰啲嘅？然后吴启华就会本来好温柔嘅，呢个时候佢就会忍唔住话：我同你讲啊，细佬，我哋唔会出卖病人嘅私隐俾你嘅。 系啊， 然后蔡少芬就中间话：哎呀，你两兄弟唔好嘈啦。 但系我蔡少芬本身都识死咗噶。 sorry， 蔡思贝就 冇谂去搵 你哋唔好嘈啦。 系啦，搵个做律师嘅做女朋友啦。跟住佢就话啦：喺法律嘅观点嗰度咧，你系应该定唔可以？ 我就 系 谂起孙轩嘅啫，又系阿陈伟生，会唔会太耐啊？我哋讲嗰啲人都系。 哇！犀利， 系咯，我孙轩， 我算啦，我唔讲啦，我净记得嗰啲嘅就，我十几年冇睇大台啲电视剧噶啦。 系啦，喂，个剧情一模一样噶，因为呢几日咧，开埋名添，话荃湾港安医院咧就话有伤者去求诊嘅时候咧，佢哋拒绝。 哦， 系啦， 咩原因拒绝病人去求诊咧？ 咁佢就话咧，佢有几个答案嘅开头就话佢哋嘅急症室水平。唔符合医疗佢哋嘅标准，就趯走咗佢哋啦。 哦，即系佢哋冇哦，即系话佢哋唔够， 唔够医疗医疗添，唔够嗰个 quality 去医。 跟住 好多，我好惊。我第一样嘢就系，如果我有病嘅话，我以后都唔去呢间医院咯。 系啊， 因为佢哋系有机会唔够 quality 去医我嘅。咁系咩？伤风感冒又唔医得定系乜嘢啊？ 第二个讲法就话，因为佢哋判断一个伤势咧，就可能会涉及犯罪行为，所以就话唔医啦。咁咧，嗰个人咧就自己去咗最近，因为荃湾啊嘛，最近就仁济医院。咁结果咧就警方咧就喺仁济医院嗰度就捉咗佢啦。咁而家咧有几个位咧就令到阿吴启华好嬲嘅，即系吴启华可能就喺嗰间医院里边咧 嘅医 生，可能佢咁啱佢 off duty， 就见到自己同事有冇边个衰医生嘅，通常系扮嗰啲。 我唔够胆讲，阿曾志豪啊， 好啦，我系好病人嚟噶， 好中意做个医生嘅。 系啦，冇啊，是但啦。佢就话：点解你会咁样做噶？阿医生啊，唔系，因为咧佢有伤势啊嘛，但系根据我哋嘅 日救命宣言的标准，他说根据日内瓦宣言，不容许任何年龄、疾病、政见等因素干扰对病人的责任。跟住吴启华就会发癫噶啦，点可以唔医佢啊？咁样 真系、哦，我真系冇听过话，我唔医你啊，咁样咯。 怀疑你犯咗法， 你犯法都要医噶。 我自己系一个 layman 嚟嘅啫，我唔知道，所以我就问呢个问题。但豪仔你答咗我啦，根据住日内瓦唔知乜嘢嗰个 宣言，系、 那個、宣言应该系有病就要医啊嘛，系咪？ 因为医生佢医人系佢哋嘅职责嚟， 啊、救命宣言 嗰啲咩政唔政治是与非噶嘛，系 就算系我。记得有电视剧拍摄过噶，即明明是一个坏人嚟嘅， 系 杀咗人啦。 系啊， 两、okay? 个人一起送去医院， 佢都要救 噶。医生两个都要救，就算嗰个是你的杀父仇人啊， 系 佢系坏人啊，十万恶不赦噶啦， 系啦， 都是要救噶。 好多时候都令到啲医疗人员咧要好矛盾噶嘛，啲、啊、就系剧情啦，系咪先？救唔救佢好咧？但系唔系， 一定要救噶啦。 因为你嗰、那个职责嚟噶嘛。 而家个问题就系吴卓羲咧，就不停要求吴启华同佢讲，你哋医院里边究竟有冇收埋呢一啲示威嘅病人，然后又要重复嗰个剧情啦。吴启华就会挡住喺个帘幕面前，你唔入得嚟。 病人系啊，絕 對有私 隐 啊，咁样系啦。吴卓羲就阿哥啊，你知唔知佢哋系犯法噶？我唔理，我嘅职责就系救人啊。然后蔡思贝又要走出嚟啦、啊。其实根据病人嘅私隐咧，其实真系唔知道会点算啊！而家我哋啲病人都好惊啊！ 我只可以讲，我对呢间医院好失望咯。点解有病人系到你门口敲门话唔舒服，你选择唔医咯？ 影片有图有真相。至於是否同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和檢討警方在近日的衝突中使用武力是否恰當，鄭成倫認為有待警察投訴課和監警會完成調查報告之後，若果大家仍然有不滿才考慮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目前是按照機制辦事會較為合適。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為華南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03点，跌47点，成交金额39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6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32点，升9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2.2跌个八，中国平安94.55升2毫，美团点评64.35升1.65，中国铁塔2.9升3仙。惠高股份7.21系跌咗3.5，港交所277.2跌1蚊，中电控股86蚊跌4.25，友邦保险82.1升5仙，建设银行6.61系升咗1仙。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7，英镑9.928，瑞士法郎7.955，澳元5.411，加元5.929，新西兰元5.154。欧元8.8253，每百日元对港元7.2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833。日经平均指数报21,420点，跌42点。港金现价报12,98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06.46美元，卖出1,406.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港岛区方面先啊，为咗配合公众活动咧，而家下确道东西行咧都系全线封闭噶，而天美道来回方向咧都系全线封闭。五一一带咧都系挤塞噶，重复一次啦，就系为咗配合公众活动啊，而家下确道东西行全线封闭，而天美道嘅来回方向咧都系全线封闭，一带挤塞。较早前嘅窝打老道去翻沙田方向啦，近住约道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培正道桥底。另外，铜锣湾嘅摩顿台受到爆水管影响，去翻高士威道方向咧，近住香港中央图书馆，中慢线都系仍然封闭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佛光街桥底。 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屯门。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尖沙咀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最后再提多大家一次啦，就是为了配合公众活动啊，而家下确道东西行全线都是封闭噶，而天美道的来回方向全线都是封闭，一大挤塞。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星期三晚敏感时刻的嘉宾主持庄安怡的特点是， 我们本来是说自己去补习的嘛，结果 Annie 都是说自己的女补习。 她的人生 很担心， 她很大。 是啊，阿Kitty 当你结婚生仔的时候，你什么都可以翻翻，即是你什么 topic 啊， 都翻翻去个仔。 你就算说是这个是走全太空站，你都可以翻翻去个仔。 还珠归大海嘛。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我孙圈同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买一手楼之前要看清楚卖方提供的售楼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预计关键日期不等于收楼日期，计清楚支付条款、按揭和所有开支，想清楚揀楼不要超出负担能力。如果没有签买卖合约，之前给了楼价 5% 的订金会没收的。 苏动音乐，苏动张敬轩。 其实究竟火龙果同降龙道是什么东西呢？咁以前哥哥同埋校长好时髦㗎嘛。咁攞阿妈嗰啲车窗点剩返啲布啊啲嘢就嬲上我身度。嗰陣时係因为穷而被逼嘅 low cost cosplay， 咁而去到今次火龙果呢个 concept 囉。即係你玩嘅背后你一定係寄托到你自己某一个生命嘅空缺先得。 每首歌都有一个故事。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苏动音乐。 如果俾桂花田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 喂呀，我有第二首噶。 啊，咁呢首啊，重新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慕。 咪又系同一首。 咪又系我的呼唤咯、 啊。我坚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想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呼吁点唱，呼吁点唱啦吓。 系啊，可以打电话俾我哋，电话号码咧就系1872388，1872388啊。 系啊 ，fax 号码23396453都欢迎大家可以 fax 嚟点唱嘅。 冇错冇错， 系啊，网上留言都无任欢迎啊吓。 继续热噶吓，而家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啦，沙度气温上到湿度73%啦。你都听新闻都会特别留意到噶啦，因为港岛一带嘅交通咧，可能随时都会有啲变卦嘅。 系， 记住留意我哋嘅交通消息啦。 冇错，我哋都即系准备紧接纸仔噶啦。有 消 息跟大家分享啊！ 好， 好跌银包， 跌银包， 有冇试过唔见银包啊？ 有， 有你， 我老婆试过， 你老婆试过， 嗰阵时好心人执翻俾佢咯， 有人执翻俾佢， 我有讲过，我哋跟住去约咗喺沙田一个地方度咁啊攞翻，冇俾到钱佢。 但系本身你太太咧个银包入边咧多唔多现金嘅咧？ 多唔多现金？唔记得咗咯，都 OK 啦，佢多过我啦，起码。 OK 好， 我成日都要揿钱噶嘛，系啊。 唔系你成日都问我哋借钱。 我琴日见到佢个银包咧多咗劲嘢，我见到我一沓咧开头打个银包咧，佢叫我睇下嘛，哇，好一沓嘅。仲要全部绿绿地喎，我头以为你唔系啲利是钱嗰啲十蚊未唱晒系嘛，又或者嗰啲绿色嘅，我再谂得劲啲，唔系唱美金系嘛，老婆咁劲嘅，你谂住着草走人啊咁样，嗰啲搭咩嚟嘅咧？ coupon 系 coupon， 佢话唔知嗰啲咩健康食品店嗰啲 coupon， 我话咁大胆，佢话我成日嗰度买嘢咧，唔知坐下坐下搭 coupon 咧，哇咁厚、啊，我真系以为钱嚟用得 嘅，系钱就好咯，都系钱嘅， 都系钱嚟嘅，真系 做咗个研究嗱，呢个研究好劲嘅，喺40个国家。做咗17,000次嘅实验， 系 就系究竟如果因为个实验嘅形式就系咁嘅， 点样跌个银包系最靓嘅， 同埋一定要执得翻。 系啦，搞错啊！我银包几廿万，唔系几万蚊嘅，跌落嚟个牌子睇唔到嘅， 睇人嘅，唔系睇动作嘅，靓嘅 话，应该系面噶嘛。我咁辛苦买咗个 double C 翻嚟，跌咗落地下睇唔到啊！哟， 佢今次个实验系咩咧？即系佢讲到咁劲啊，40个国家做咗17,000次，就系佢哋特登。留低銀包， okay， 但銀包咧就分兩種嘅，一種咧就係多現金，一種就係少現金，主要就分呢兩種啦。 係 問下你哋，你哋估計邊一種嗱？咁除咗現金之外咧，裡面仲可能有一張卡片喺度嘅，即係如果你想還翻俾嗰個人 嘅 話咧，你可以嘅，有聯絡嘅渠道嘅。咁你估下多錢嘅多人還，定係少錢甚至係冇錢嘅多人歸還 咧？多錢 嘅 多 人還，係啊係啊。 點解咧？ 因為覺得佢傷啊嘛，你唔俾佢個，佢會好受傷啊。即 系 大拿拿嗰度，譬如我成5,000蚊嘅，咁你觉得哇，佢一定好肉赤啦。但系如果 应急啊咁样， 系啦。但系如果个银包里面得张20蚊嘅，唉，是但啦，俾翻你都系补翻20蚊俾你啫。 嗱，我哋唔谂，我哋唔谂诶咩诶咩几千蚊，冇咁多。你当银包里面有800蚊啦， 800蚊美金啊， 港纸， 港纸 系啦。蚊有一个可能得50蚊， 话系啦，还即系会归还多钱嘅会归还嘅比例会多啲啊，定系少钱会归还嘅比例多啲？ 唔系咁咧，呢个800蚊嘅意思就属于多钱啊， 800蚊算多，系去到5,000蚊噶，唔使去到咁远嘅， 800蚊都多嘅， 系。 我谂我谂六同四嘅比例啊，好嘛？ 即系多钱系六定系四先？ 多钱嗰、那个 都系多钱倾向佢哋会还嘅机会大啲咯。 咁差个额咁多咧，我觉得系少钱嗰个应该执翻俾人多啲喎。 点解啊？ 因为你咁穷啦，系咪先？执翻俾你， 仲攞你嗰几蚊啊？ 同埋 惊折到啊！ 换身份证嘅都要钱啊，系咪先？好靓系嘛？同埋可能有回回乡证，我唔知啊。举个例啦，佢四十蚊。 唔系，但系如果根据呢个讲法，多钱同少钱都应该还啦。嗱，多錢又驚佢傷，唔係多錢又驚佢傷， 啊、 少錢又驚佢窮，係 咪先？即係我會覺得應該係少錢嘅，應該 我都係堅持多錢。 嗱、 哦， 其實咧，阿豪仔今次係啱嘅， 哦、 因為但係呢一個嘅結局咧。系連啲科學家都估唔到啊！佢之後咧，因為講咗個結果係點先啦。譬如喺美國啊、英國啊、波蘭呢一啲嘅地方咧，研究人員發現啊，如果銀包裡面咧有大約可能係700-800蚊嘅現金嘅話咧，歸還率咧係比少錢嘅高嘅。 係， 但如果你唔單止呢幾個國家，係喺其他嘅國家咧都係，因為咧啲心理學家同埋啲研究員啊就估計啊，如果你執到嗰個銀包裡面有多啲錢嘅話咧，執咗嗰個人覺得如果我唔归还嘅话咧，其实 罪疚感大啲啊， 冇错，令佢觉得会有一种自己我做咗贼嘅感觉啊，即系做咗有呢个嘅感觉嘅话咧，所以佢哋就会去归还啦。所以冇你哋讲到咁伟大嘅，即系阿 Ken 你咧系咪会好穷啊？有冇钱去办身份证啊？唔系嗰啲咁样嘅， 自己嘅心理上面嘅出发 系啦。嗱，整体而言咧话，如果发现个银包里面系多钱嘅话咧，归还率。都系得51%， 都有超過一半噶咯噃。 啱啱好51%，啱啱好過一半咯。而如果個銀包係冇錢嘅話咧， 個 歸還率咧得40% 啫， 即係 冇錢嘅。但其實如果你諗翻，如果呢個人性表現嘅話， 其實都幾高喎，唔歸還噶，咁就幾乎一半喎。 其實你計翻，如果有錢同冇錢夾埋，係少過一半人會還翻個銀包俾人 嘅。錢係好直接嘅。我上次咪話執到個銀包咧喺的士度執到銀包，咪最後搞到又。又要監督個的士司機親自去又剩嘅，我都話打個銀包嚇得跳咯， 因為好多錢， 好多錢啊裏邊，同埋有外幣嘅，我記得我冇記錯，因為最後嗰個日本人嚟噶嘛，你真係嗰啲錢係多到咧，我老婆都熬咯，驚個司機貪咗佢咯。 因為人會貪，但如果呢個 太大沓啦，真係 呢個研究就話原來入邊咁多錢嘅話咧，會貪嘅心反而會少咗咯， 即 係或者個行動會少咗。 咁有冇講埋咧？即係個裡面嘅內容，即係嗰啲錢咧，有冇係 有冇俾人攞到一啲啊？ 係啊，譬如可能佢有 嗱，我睇個報告佢又冇講到呢一點， 咁就 又即係攞咁啲個樣嘢就冇講到嘅，淨係有一個比率就係究竟係佢有冇歸還啊？但係咧，佢除咗做呢個嘅研究之外咧，喺公佈之前咧。佢哋做咗另外一個嘅報告嘅喎，就係俾大家估。嗱，我哋就做咗呢個嘅研究啦。佢咧就另外訪問咗咧有300名嘅美國人啊，叫佢哋估下究竟咧係多錢嘅人哋會還啦，定少錢嘅會還？其實大家都會覺得咧，人係貪念嘅，多錢嘅應該就唔會還。但係同實際個報告咧，因為佢真係做咗個實驗啊嘛，有17000次，即係做咗17000次啦嘛。原來即係有錢嘅就多啲人係會歸還。 會唔會佢哋仲有個後續㗎？就係諗住多錢嘅話？ 佢會俾翻啲小 費你，冇錯， 即係有呢個 相嘅機會大啲啊！ 20蚊咁樣擺銀包度， 你俾得幾多貼士我啊？咁係咪？ 咁好啦，咁如果我問你啦，你覺得個銀包嗰個價值又會唔會影響你去歸還咧？譬如你見到冇牌子 嘅， 係啊，就咁黑咪掹嘅，咁但係另一個咧有 double C 啊、double D 都出曬嚟嘅 ，double G 都有。 我覺得第一下嘅反應會唔同嘅，但係跟住第二下就睇翻你個人究竟係乜嘢人咯。 即係啱唔啱自己用啦個銀包。如果啱嘅就問佢喂你邊度買 嘅， 我想買一個同款嘅。 你執到個銀包，你想去歸還俾物主嘅話，其實佢用咩款式嘅銀包，入邊有多錢定少錢，理應係冇分別噶嘛。 但係我想話咧，係啲人個個都係睇翻裡面佢哋嗰張卡片係俾翻嗰個人，但係冇選擇去報警，即係交去警署。 嗱，佢又冇分到咁仔細嘅，你可以當係警察方面啦，又或者去歸還翻去聯絡翻個卡片嘅主人，即係兩樣都 係。重點其實就係 还 啫， 系 啊，好啦，我哋都话啦，期待已久，一定会有啲特别消息噶啦，等大家尽快了解现况，因为道路情况下角道嘅东西行咧全线封闭咗噶啦，天美道咧来回方向亦都全线封闭，一大挤塞，驾驶人士咧请改行其他道路啦。重复一次，因为道路嘅情况下角道东西行线全线封闭，天美道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一大挤塞，请驾驶人士改行其他道路啦。 问为何在走路时候总是太右脚在前面，懒去想；问为何在出闸时候总是同样出口去出，懒去想。 明明今次毫无新意，为何今次仍然可以求其一次？ 由得我。问为何十几廿年没主动拿另一张报纸？ 即故事。 问为何再参派雷大都市，连你都不会知？ 即故事。你做过怎知道？ 不想去行其他路， 转向左去，或者有落土， 亦或。就留低在原路。 发现我的故事结果似没有发生，我发现每天过着每天过活，我复制着我这生。 明明中意，明明相思，明明今次，明明可以求求新意，即管是未做过怎知道？ 即管去行前一步。 脚踏出， 出闸可再期待。 swing 啊，让左脚先行一步啊。 嗱，我哋成日咧都有讲一个词语叫做送让未 爱。 咁啊，大家明白啦，系咪？即系总之系啊，觉得系爱国的特别好嘅。 爱国月亮特别圆。 系啦， 系啦， 乜都系爱国的是好嘅，咁你就会俾人哋话哇，你咁崇洋媚外噶咁，系啦。咁、但系而家咧，系即系因为咧，国家咧要我哋多啲市民咧系多啲爱国。 系系系， 佢哋 系 啦，其实系啱数嘅，即系每个国家。 你英国家系应该要爱自己， 每一个国家都啲市民都希望佢哋自己嘅人民啊，系爱自己嘅国噶嘛，系咪？咁啊，但系希望咧，但系又唔中意咧，即系唔知系咪人数太多啊？即系唔中意你哋有啲咧，即系崇洋媚外嘅人啊。 系 啊，咁佢唔希望有啲咁嘅出现咧。 系， 所以 即系唔俾佢哋嫁外国人。同外國人通婚唔俾咁樣啊？ 下一步你 啊？係啦，唔知呢一步有冇？ 你估冇啊？ 我真係估啫咁樣。 慢慢，我唔知，但真係 佢第一步係咩啊？咁樣。 而家咧，佢就話啦，喺大陸咧就好多個政府，你知佢都唔同區、唔同省噶啦。咁咧就有一場叫做噔噔噔改名運動。 改名，改名， 改 啲乜嘢 名？ 改 名， 即係如果你叫，譬如有女士叫做愛美咁樣，哇，好似愛美國咁樣喎，咁唔得要改名咁樣。 咦，咁振英咧？ 点解？ 喂英喎， 振兴英国喎， 咁佢要改咧，要用一只英嗰个英啦。 哦，都 得， 多 个字系咪？ 或者用个镇压个镇字，我镇住你咁样。 哎，咁啊可能 咁 开 过啦， 系 啦， 系咪呢啲咁为之改名人名啊？ 唔系改人名， 哦， 佢系需要改街道名啦。 街道名 系啦，譬如我哋而家我哋咪即系喺香港岛嗰边咧，咪好多啲外国嗰啲译翻嚟个名嘅， 咩布甸扎街啊，英皇道啊， 尖沙咀嘅梳士巴利道啊，嗰啲等等嘢。 得到啊，好多噶， 好多嘅我哋，因为即系我哋都系 殖民地啊嘛， 殖民地啊嘛，咁所以好多时咧都会用一啲英国嘅以前嘅总督 名啦， 改名改名啦，系啦。但如果系啦，嗰个运动嚟到香港咧，全部都要改晒佢。 我而家就要改呢啲名啊。 系啦，嗱，系啦，咁喺大陆都系嘅。咁佢话咧，而家咧近嚟咧近呢排咧，佢话广东啦、山西啦、浙江啦、四川啦、福建啦等等各省啦，都系有呢啲咁嘅运动。 好多。 所以唔使谂住啦，会唔会你几时系一定会去到你嗰度嘅？即系睇你住边区嘅啫。 有冇啲例子啊？ 讲大陆咋，唔系嚟我哋呢区啊。 讲下大陆， 系 冇 吓我哋先得噶。 咁咪讲广东、山东啊？ 我知啊，你话一定会嚟到我哋个区啦。 啊 ，OK， 即系讲紧大。 有冇一啲例子？即系譬如有啲乜嘢名，佢哋系唔接受嘅，会觉得嗰样嘢系媚外嘅咧？ 啊，头先咧街道名咧，我就讲咗啦。佢话而家咧，希望你连大厦名我都要你改。 哦， 大厦名，因为咧， 咁有阵时有啲大厦名系一啲商业机构佢哋个名咁样嚟噶嘛，即系要人哋公司都改名。 嗱， 有一个叫做塞纳公馆， 系 保利拉菲公馆， 系 紫薇苑欧洲。欧洲世家 系 英皇之都呢啲咁嘅小区， 英皇之都就唔得啦。我谂系咪啊？ 咁呢啲咁嘅小区咧，佢话咧唔好意思，全部都要同我改晒佢。 哎、 你太过崇洋媚外啦。咁另外咧，佢话有一个咧，即系因为啲公司你注名，你真系唔系咁容易噶嘛。因为人哋可能喺度打等咗，喺度做咗呢个生意，可能做咗好耐嘅。咁可能外国集团嚟咗大陆做嘢噶嘛。譬如有一个咧，就系维也纳酒店，佢就话啦，喂。大哥，你唔好咁啦。佢话我嚟呢度做咗，佢话我由2012年咧喺嗰度注册咗噶啦。佢话我合法公平公正，即系我冇违规嘅。我已经同你签咗约，就话咧一签到2022年嘅，即系话我呢个名喺度注册嘅时候咧。佢话咁我喺我合法经营啦，我同埋生意做得好好啊，系咁即系同埋冇违过什么规啦。咁你做咩要我去改名啊？佢喺度反，佢喺度就喺度抗议咯。 佢而家应该系针对咧就。话你又唔系真系外资嚟嘅，佢话你系改个洋名。但如果你嗰间维也纳酒店咧，原来一个国际品牌就叫维也纳酒店，真系喺个唔知边度奥地利嗰度嚟嘅。咁你冇理由唔俾人 外资系嘛？ 你冇理由唔俾人叫维也纳酒店噶，除非你真系谂住话咧赶晒所有外国人走嘅啫。佢而家咧针对嗰啲好搞笑噶。佢有啲似係我哋譬如我哋咪話香港啲樓盤咧，明明喺石硖尾都冇樓盤，就叫自己做凱旋門，跟住咧又明明咧嗰度全部都係德桂花田同埋黃耀祖嘅啫嘛，佢又無端端整兩件美女出嚟，係啦、 啊， 金髮嘅咁樣，佢話而家大陸都有好多樓盤係咁啊嘛， 哦，即係嗰啲樓盤廣告，即係嗰啲喂嗰啲樓盤要改名㗎， 佢有好多地方而家都 名啦，海船門改咗做長城啦咁樣， 好多名啊，譬如嗰啲佢真係有改喎，譬如咧本來有地方咧叫做。香堤半岛， 佢就要改个名字做香堤感缘啦。因为我觉得佢觉得个半岛咧就 系 嗰、那个即系 半岛，大半岛系啦，即系好多半岛都系。 咁啊，佢有地方 读书，九龙半岛都系 系啊，佢有地方叫做京都城嘅，又要改做叫新京都家园。 京都城都已经系唔得京 都 啊， 日本 啦。 但系佢叫新京都家园又点解又 OK 咗咧？咁样跟住话有个地方叫做咧中穗曼哈顿咧，话呢个点点改咧？ 咁唔得啦，死得啦， 系啦，佢就改咗做咧 中 穗。曼克团三里屯啲 friend 系啦，系啦，因为咧，其实咧，嗰啲叫做注册咗嗰啲品牌咧，因为佢真系做咗好多年嘅生意，佢你一下改咧，人哋以为咧你嘅生意做得唔住，咁所以你要去改名，咁会影响佢自己嘅品牌啦。第一，佢话咧，同埋如果你真系咁样改地改名嘅话咧，佢话影响得好紧要啊，影响民生啊，你知唔知影响啲咩啊？ 咩啊？ 地址要改晒啦， 真系啊！ 民政部门多得你唔少啦， 真 系 好烦啊！ 你谂下，本来香港你住喺嗰、那个诶嗰啲咩就 英皇道啦，我就系 英皇道啦， 英皇道。 你而家全部改名， 叫长城道啦，咁样系啦，系啦。 教皇道， 你谂下英皇道几长先得？几多人住？几多公司喺嗰度注册？ 所以咧，佢就话咧要更改，第一先更改地图啦，嗱、地图个名啦，系即系嗰啲公司要改啦。文件上面咧，佢话例如系学校啦、银行啦、跟住住址证啦、驾驶执照等等所有嘅列咗地址证明咧、全部都要改。 系， 佢话好大件事。就呢件事， 佢呢、這个点解啲人话似文革呢？因为文革嗰阵时咧，为咗搞呢啲即系叫做革命咧，佢又将好多嗰啲路咧全部改晒名咧，做咩反帝路啊、反修路啊？佢真系唔系嗰个修建嗰个修啊，修正主义嗰个修啊，一、个意思，全部改晒嗰啲名。咁所以佢话咧，当年咧亦都掀起一阵嘅即系麻烦热潮咧，就系、是、全部啲名咧，全部都革命啊、人民啊、英雄啊、卫东啊，咁全部你都冇晒原本嗰啲特色啦，咁、样真系。 所以咧，有啲人咧喺度笑啦，佢话咁样改法，咁阿里巴巴咪要改啊 ，Angelababy 咪都要改啊，唔可以 用 啦。 Angelababy 有，即系冇人可以用英文名咯， 真系唔用得，系啊， 都要洋名啊。 我都觉得系啊，洋名唔得真系。 你个阿 Gary， 我哋唔会嗌你 Gary。 好在我冇嗌 Gary 好耐啫，真系。 Gary， 咁嗰啲不如咁啦，你嗰啲 website 全部唔准有用英文啦， 点算啊？ 可以有中文噶嘛？而家 中文 真系用中文，咪有中文域名噶嘛？全部改晒啊！所以真系冇奶。得翻莱克，冇佐敦，得翻乔丹，又可以无牌货赢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大批集会人士目前已经占据金钟下壳道和天美道行车线，而在立法会示威区集会的人亦都陆续涌出下壳道的行车线。另外有示威人士号召包围警察总部，有人正是向警总方向前进。最新的情况交给现场的林汉山报道。 是，唔該曬鄧永盈。咁我而家咧就喺金鐘下確道同埋天美道交界呢個位置噶。咁啊，頭先咧喺大約11:00左右咧，就有一批示威者咧就突然咧由呢個立法會示威區嗰邊咧就嚟到呢個天美道同埋下確道交界嘅位置。咁佢哋咧就首先就係將啲水馬咧就係堵塞住天美道嘅出入口啦。咁等啲汽車係唔能夠即係進入天美道咁樣噶。咁但係咧之後嗰個堵塞嗰個情況嘅人數咧就越嚟越多啦，佢哋都係搬一啲水馬咧，係堵塞住下確道往中環方向嘅西行線嗰邊噶。咁啊，繼而咧亦都有示威者咧係越過對面嘅馬路，係並且係搬一啲水馬咧，係將往呢個灣仔方向嘅行車線咧，亦都係塞住咗噶。咁啊，期間咧我哋見到明顯咧示威人士咧其實有兩邊嘅傾向噶，有人咧就係希望係將下確道呢個馬路咧係完全係堵塞住，但係咧亦都有唔少人認為咧係要先俾呢度嘅車輛通過先噶，咁啊於是咧就有人係主動搬開啲水馬啦，同埋路障啦，俾現場嘅即係車係通過，並且咧喺現場呢度指揮交通噶。咁啊而期間咧亦都係越嚟越多人咧由立法會示威區嗰邊咧就湧出下確道啦。咁啊我哋而家見到咧下確道呢度嘅行車線咧幾乎都係冇車噶啦，因為咧 啲示威者咧係放走咗一啲嘅車輛之後咧，佢哋都係搬咗一啲水馬咧係塞住咗下確道呢個位置噶。咁而頭先咧亦都有人咧係號召咧示威人士咧一齊係去警察總部外圍嗰度包圍警察總部，即係表達佢哋嘅不滿噶。咁而其後咧，香港眾志嘅黃之峰咧亦都係召集啲人咧係去警察總部嗰度圍堵咁樣噶。咁而家見到咧現場亦都有陸續續咧有人咧有示威人士咧係去緊警察總部嘅方向。咁我會現場咧嘅報道係咁多先，會跟進住最新嘅情況交翻俾直播室。 好啊，唔該曬林漢山。律政司司長鄭若驊發表網誌，表示過去幾個月逃犯條例修訂嘅爭議引起社會矛盾同紛爭，佢作為政府團隊一份子，向大家真誠致歉。鄭若驊話：雖然佢同律政司同事喺修例一事上，同政府團隊同事喺不同場合同各界會面溝通，但必須承認政府工作有所不足，會以最有誠意、最謙卑嘅態度接受批評，並會加以改進，繼續為廣大市民服務。佢形容經一事長一智，政府在事件已經吸取經驗，日後必定會做好工作，正面回應社會期望。他又說律政司會繼續積極與法律界保持聯繫，就共同關注的議題交流意見。金鐘早前發生警民衝突，負責清場的警方速龍小隊制服 未展示編號。監警會前委員鄭成龍在本台節目說，市民若果有投訴而未能識別速龍小隊的警員編號，可以透過事發時間和人員身高並留意有關人員頭盔後有沒有號碼，相信有七成機會可以找到有關警員。他又說要有影片，有圖就有真相。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天氣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的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32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8,475點，跌75點，成交金額441億2000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3,005點，升18點。深證成分指數報9,234點，升99點。跟住係部分活躍港股做價，騰訊控股351.6跌2.4，中國平安94.3跌5仙，美團點評64.25升1.5毫半，中國鐵塔2.8仙升2仙，中電控股86.5仙跌4.2，港交所276.6跌0.6，惠高股份7.17跌3.9，友邦保險82.2升1.5毫。匯市方面，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6，日元107.11，瑞士法郎0.982，澳元0.693，加元1.318，新西蘭元0.66，人民幣6.864，英鎊對美元1.271，歐元對美元1.13。日經平均指數報21,322點，跌140點。港金現價報12,980元，升9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404.39美元，賣出1,404.6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跟進啊，由於港島區咧有特別嘅封路情況，咁而家下確道嘅東西行咧全線封閉噶，下確道東西行全線封閉啦，天美道來回方向咧都係全線封閉，咁影響到而家一帶咧邊度比較擠塞咧，就係告士打道啊，告士打道而家西行去中環方向咧就擠塞，龍尾就去到波斯富街啦，咁另外啦，堅尼地道去皇后大道東方向擠塞，龍尾排到去寶雲徑噶，咁揸車朋友留意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展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启德消防局啊，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车龙排到去启德消防局。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暂时就没有车龙的，现在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 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屯门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尖沙咀和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不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2000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第十二届香港书奖获奖名单包括 《霓虹暗色》《香港街道视觉文化纪录》，作者郭思恒； 《拱心石下》从政十八年，作者吴凯仪； 《余英时回忆录》，作者余英时。 详情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12thbookprize， 推动优质阅读，表扬优秀中文出版书籍。 第十二届香港书奖。 以为未有耐退休唔使计划住，其实退休要用好多钱噶。就算唔谂住叹世界，都有好多日常基本开支，仲有医疗费用，加埋通胀，都系越早储钱越好。可扣税强积金自愿性供款同埋合资格延期年金保单就帮到你，仲有得扣税添。唔想走保，越早计划越好。快啲上 thechinfamily.hk 了解多啲啦。 做节目要专业冷静， 我哋做节目一定要控制自己，无论面对几大压力，都唔可以将情绪带翻工作，伤及无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放 show 快活人。 哇，豪仔你做咩打我啊？ 哎呀，你股票啊输咗啊，真系最衰对你，最衰对你，喂，最衰对你 啊！喂呀，你输股票关我咩事啊？ 放 show 快活人真系一个专业冷静嘅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难 get 题， 嚟啊！ 知唔知道最不受欢迎嘅海鲜系边一种？ 不受欢迎 系 嗱，唔好理佢三七日，都讲龙虾先。 你讲龙虾， 系啊，佢个样子真系 都话明烂 get 题咯，到你啦。 唔受欢迎， 我最唔受欢迎嘅海鲜 啊， 三个字， 三个 好直接嘅啫。 张伯鹏 唔系。哎呀，我觉得我出得好好啊！今次呢个烂 get 题，估唔到真系最识 cut 神唔喺度啦，唔系最不受欢迎， 不受欢迎乜东 最不受欢迎 八爪鱼， 最不受。 我成日谂， 其 实 真系好容易嘅咋。好啦，我开估啦， 嚟啊！ 最不受欢迎嘅海鲜咪就系老海鲜咯。 系 做咩啫？烂 get 题噶嘛？咁系咪不受欢迎先？老海鲜 唔系 点解？ 点解会系啊？ 阿点话我系老海鲜，你唔可以话我不受欢迎。 嗱，两样嘢， 老海鲜， 唉，你踩着人哋条尾啊！你 咩事？ 今日我哋嘅听众啊，几唔好话翻俾我哋听，以前啊嗰条唔知咩街嗰度系卖水桶啊，咁佢哋系咪老前辈啊 ？No！ 嗱，啱啦。老前辈同埋老海鲜系两样嘢嚟噶喎。当一个人俾人哋认为佢系老海鲜咧，其实就暗砍就觉得佢得啦，唔使再讲啦。你都想当年咧，又想话我乜嘢啊？ 知你当年好劲啦， 知你食面多过食饭啦。 譬如嗱，譬如头先阿祖佢话咧，琴日书奖其中一个颁奖嘉宾咧，阿李柱铭阿 Marty， 你冇人会当佢系老海鲜噶，你只会觉得 佢系前辈。 系啦，譬如你会觉得喂。 Martin 或者飞哥，你会好想听到佢哋讲嘢咧，你直情你见到啲人就求教佢噶嘛， 真系好精彩。 所以佢哋嗰啲系老前辈， 系 你好难会同我哋即系无端端讲，哎呀佢老海鲜嚟嘅，冇嘅， 唔会嘅， 系咪先？所以嗱， 咁有区分， 最不受欢迎系咪真系？当你俾人哋话你系老海鲜，系咪 都啱？ 即系等于我哋话你系太太冇紧要噶，但系我哋话你系大妈，你唔中意噶嘛？ 明白 系咪先？你明啦， 有区分嘅，系啦。如果你咁讲嘅， 好啦，点样可以避免唔好成为老海鲜咧？ 冇讲咁多嘢咯， 我估唔到你咁样踢呢个题啊， 系啊， 搞笑急转弯啊， 唔系咁真系 点可以唔成为老海 鲜？系啊， 唔好咩都认叻咯， 唔系同埋唔好不停咁教训人咯。 你觉得自己有冇即系老海鲜指数咧？ 啊，高定低？ 老海鲜指数其实好惨噶，唔系你自己计噶，人哋计噶。你明明觉得自己行出嚟咧，我明明仲系一个小嫩口鲜肉，但可能原来周围啲人咧，其实话喂老海鲜又嚟啦咁样。嗱，你永远都唔知人哋点谂你噶噃，系咪？ 我会惊嘅， 你惊噶，我都惊啊。 譬如我喺电台就唔会惊嘅，因为的而且确我辈分低啊嘛，我年资短啊嘛。特别你话如果喺舞台剧，有阵时你同一啲即系啱啱毕业嘅同学仔合作，其实我真系大佢哋一轮有多噶，即系我毕业嘅年份系一个生肖噶啦，可能系咁样。咁有阵时你即系经验多咗嘅时候，你意见你会讲噶嘛？ 冇错。 有阵时你意见讲同埋人哋听嗰阵时，即系讲者无心， 听者 即系听者可能会觉得哇又嚟啦，即系有阵时自己系会有少少避忌噶，即系有啲哦见到就算啦，咁都未必咩都要讲出嚟嘅。 佢呢度咧今日啱啱我有个职场嘅有个 post 咧，佢就话即系 如何称下自己系咪老海鲜？ 仲你可以话仲唔称 啊？ 又或者话喂，如果你真系好唔想变老海鲜咧，有冇啲咩地方你要避忌下嘅？我觉得其中一个咧都几好嘅，佢话。你有冇研究过咧？你同你公司同事或者你嗰啲伙伴咧，用咩渠道嚟沟通嘅？佢讲紧系好实际，即系唔系讲紧话你哋进唔进入到对方嘅心扉里边，唔系讲嗰啲 方法， 系讲用方法，包括咩咧？佢话 你 会 唔会用社交媒体 第一时间同佢讲话？我不如我 send 个电邮俾你啊，咁样。 嗯， 佢话嗱，佢话原来呢个指标性都几大嘅，即系虽然可能阿祖你话我做嘢关 系 经常都要用 email 啦，但系咧。我而家都發覺係㗎 ，email 都少咗。 係啊， 即 係 譬如人哋要 send 個 rundown 俾你啊，各樣嘢，而家好多時候都用 WhatsApp 咧，已經可以 send 文件啦嘛。 係啊，我都發覺係嗱，因為佢呢度咧一個好直接啊，佢話你中意用電郵通訊。但系嗰啲新一代可能中意用 WhatsApp， 甚至乎会有更加多唔同嘅种类俾你选择。 知道 系啦，所以佢话咧，如果你坚持话咧，我有咩打电话俾你咧，但系你发觉点解你嗰、那个你个 PA 咩都好啦，佢中意录个 voice message 俾你， 系 你就 唔同你直接对口讲。 系啦，佢话如果咧你忍唔住话冇搞错啊，死靓仔，你打俾我啊嘛，留咁多留言做咩咧？佢话唔好意思啊，真系可能你已经系一个世代沟通嘅一个小分别。 但其实呢一点我又唔能够认同，因为有阵时咧，即系可能系譬如话讲，即系如果你话。email 都是老海鮮啦，咁如果用電話去溝通，咪會覺得更加慢咯。但係有陣時你真係唔用電話去，即係雖然唔係面對面講啦。但係好詳細嘅資料啊，要解説啊，各樣嘢真係用電話係會直接啲，避免到一啲誤會。 但你有冇見過啲人就寧願分開五次錄嗰段 voice message 啊？ 嗯、 我真係見過係咁樣嘅喎， 係有嘅。 其實我真係唔覺得特別好效率嘅。我仲要好認同，我覺得喂，部電話傾咪仲快。 係咯，講一個電話嗱，有啲乜嘢大家又可以即刻問喎，係咪？ 唔明即刻講啊，係啦， 省卻誤會，因為想做好件事咪死咯。我咁樣講完係咪即係我都係老海鮮啊？ 佢即係又唔能夠話你已經變成完全體啦，但呢个其中一个小特征， 但系电邮咧就真系黑 白纸黑字啊嘛，咁但系 WhatsApp 一样嘅啫， 唔系好 official 记录 嚟嘅， 一样 嘅 啫嘛，唔系都 official 噶，你都攞出嚟，你唔记得上次即系杜汶泽事件咩？佢嗰个阿晴尾段啊，佢最后都系攞佢 WhatsApp 里边啲 voice message 同埋佢嘅文字喺嗰度咧， 要噶， 其实都系 OK 嘅，所以佢话第一个咧，而我都觉得咧，我开始 out 啊。因为咧，譬如你以为我哋已经掌握晒咩 WhatsApp 啊、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甚至乎嗰啲咩 Snapchat 嗰啲都已经好巴闭啦。譬如以最近呢啲社运为例咧，我有一次系啦，我有一次去到其中一个媒体嗰度，我就喂会唔会有得可以订唔知咩衫？佢话诶你自己上个 Telegram 度揾下啦。唉，我唯有不耻下面同佢讲话，对唔住，我唔识玩系咩嚟噶咁样。系啊，跟住佢就 我 嗰度就话佢听， 我有 download 到噶，不过 冇用 啦， 系啊，所以佢话嗱，第二个 得攞翻啊！都系落 都系要啦， 以备不时之需，唔系咩都唔识咁啊！好似 所以佢话第二个嘅技巧就系不耻下问啦，学习新事物，好似头先我所讲啦，你唔识 Telegram 咪问人咯咁样。了解潮流系佢第三样，即系佢想你扩阔啲圈子。佢因为咧有阵时你成日睇自己嘅 Facebook 咧。 佢有所謂嘅同温層啊嘛，即係大家都係共同話題嗰啲group 太多啊。你可能你嚟嚟去去，譬如阿田可能就係睇煮餸。 同温層啊。 同温層即係因為大家咧，即係好似圍爐取暖咧，同一個温度。 哦、okay, okay 譬如你講嘅一定係相似嘅。 而家好敏感啊！你講啲乜嘢咧？死得我唔知道，我係咪老咗啊？ 係啊， 我勾咗啊！係 啊， 勾咗。 所以佢話咧，你又可以唔好淨係同你嘅同温層傾咁多偈。 係。 因為你嚟嚟去去，譬如阿祖同阿田成日都我哋三個傾偈咧。 都係講打牌咁樣，即係。 系啦，你可能偶然都要同阿安仔啊、小雨嗰啲倾下偈咧， 所以我 尽 量唔同 你 哋两个有其他嘅接触。 我哋帮刘生同你讲嘢， 我帮你拉翻低个年龄层。 系啦， 我同中意同安仔倾偈， 安仔唔想同你倾偈。安仔你话系咪啊？你几尴尬？ 佢 谂完先话唔系。 呢个细路友， 佢够胆同个老海鲜讲，我唔想同你倾偈，冇得捞啊！安仔嘅， 你都系老海鲜啊！因为最尾呢一格咧，我觉得我都好难避免，我会尽量提醒自己。 好多谢你。 佢话唔好成日想当年。 哦，想当年。 冇啊，冇想当年。 有。 系你成日提啫嘛。 你成日有。 我冇讲嘅。 有。 下一格咧就系佢想当年，佢唔认。有冇呢一个啊？ 系咯，真系有噶，真系。因为咧，佢话你想当年咧，好容易就会将自己一啲旧事比较咧。个新一代冇人知道你嗰个年代发生咩事。 你认真啊，因为好似我哋讲琴日嗰啲街道咁样啦，好似阿小雨话啊，乜有啲嘅街道噶吓，你唔知啊嘛咁系咯，所以咧我哋都系记住提醒自己，唔好做咗一个老海鲜唔受欢迎。 嗱呢样嘢你一定要知啦，因为特别交通消息啊，因为道路嘅情况，下角道东西行全线封闭，天美道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要改道行驶嘅，影响到而家告士打道西行往中环系挤塞，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尼地道往皇后大道东方向非常挤塞嘅，龙尾去到红棉路嘅，驾驶人士要改行其他道路啦。重复一次，道路情况：下角道东西行全线封闭，天美道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要改道，受影响到而家告士打道西行往中环挤塞，龙尾波斯富街。坚尼地道往皇后大道东方向非常挤塞，龙尾去到红棉路，请留意我哋最新嘅交通消息啦。 Do you know? 二台通识六十秒。 天气越嚟越热，高温环境会令沙门氏菌更加容易出现。沙门氏菌普遍喺家禽、家畜嘅身上同肠胃入边揾到，最常见就系母鸡生鸡蛋嗰阵，沙门氏菌会直接黐在蛋壳上，亦都有可能系蛋壳接触到带有沙门氏菌嘅鸡粪便而受到污染。感染咗沙门氏菌之后，最常见嘅症状包括有呕吐、腹泻、肚痛或者会有发烧。如果不能够及时接受适当的治疗，可能会出现致命的严重并发症，例如脱水、败血病等。不过这些情况就较为罕见，要预防就应该向可靠的供应商购买蛋类。如果蛋壳上黏有禽鸟的粪便，就应该先用水清洗再用来煮食，亦都应该避免进食生或者未经彻底煮熟的蛋和蛋制品，特别是高危群组，例如是长者、婴幼儿、孕妇以及免疫力较弱的人士。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我哋有百无禁忌老海鲜 版，系啊， 冇老海鲜喺度， 冇路可逃添啊， 系啊， 系啊， 嗱，记住啦吓，我哋唔再讲呢啲老海鲜唔老海鲜啊，真系啊， 我头先系谂过，如果改嗰啲街道名咧，嚟到香港嗰啲咩梳士花，你一改咩，我哋就叫大吉大利道咯，系啦， 够 吉利咁样，系啊， 迎春接福道， 系啊，百无禁忌道， 好啊，恭喜发财道， 系啊，系啊， 系好长， 恭喜道都几好啊，点解冇条恭喜道咯？嗬， 好啦，你咪又要讲食物中毒啊？ 系啊，我 仲未完啊， 嗱，唔系讲食物中毒啦，我都话啦，上次我摆低一条题目啊嘛，讲咩记唔记得啊？ 你有冇喺度啊？ 你真系我喺度啊？ 你喺度咩？ 故事啊，讲 古时啊，几时开始有啲酒家啊、酒店啊、旅馆啊、客栈啊嘛？ 哦，系啊，系啊，系啊， 开始佢哋嗰啲通商， 系啊，驿站啊嘛， 系 啦，冇错冇错， 记唔记得啊？ 记得记得， 始都话记得， 系啦。好啦，而家呢个话题已经完啦，佢讲第二个话题啦。 不过咧，我就想话啦，系啦，即系喺呢个喺早之前咧，佢啲讲关于嗰啲叫做经销啊、经营嗰啲叫做旅馆、餐厅啊等等食肆咧， 系 就好似比喺呢个讲紧唐朝之前嗰啲咧就比较少提到嘅，咁但系咧而家咧即系话喺宋朝，哇最繁荣盛世、最经济最发展得好好嘅宋朝咧就有好多个记载啦， 系好， 咁佢就话啦喺一条街里面咧，佢话咧有好多唔同嘅食肆，咁你觉得咧一条街里面有咩一种类嘅嘢喺摆喺条街度可以俾大家帮衬啦？ 呢个种类好多嘅， 酒楼讲嚟听下啦， 系咯，酒楼、酒家啦、茶馆啦，你讲紧食肆， 都系啦，唔系嗰啲种类 都 系嘅， 食咩啫？ 我即刻谂翻我喺古装片嗰条古装街， 我哋见过啲乜嘢咯？ 当铺咯， 系咯，打铁铺咯， 同埋成日都要买药噶， 药房 咯。 咁呢度系啊，医馆咯，系啦，一定会有啲大夫啊，都有啦，都有啦，系咯。 真系咧，林林总总，佢话单系大酒楼啊，都已经有十几，都有几廿间。因为细嗰啲铺头仔咧，都有唔少啦，跟住有小贩摆卖啦，咁云吞店啊，饺子店啊。 其实同而家即系你，如果你谂翻同而家都系似嘅，即系你头先讲酒楼啊、小店啊，通常就 系 一啲小嘅食肆啊，会谂到有关系嘅。 即系譬如当地嘅乡下嗰啲，即系嗰啲叫做嗰啲鄉下自己整嗰啲嘢啦，譬如燒餅店啊、茶館啊、酒樓啊、面店啊等等啦，仲有即係呢啲係全部都喺林立喺呢個叫做宋朝嗰啲街道上面好多嘅，係啦。咁啊，問下你啦，古時人啊，佢點樣即係招呼啲客人嘅咧？ 點樣招呼？ 咁有 會員制咯，係開張卡啊！嚟小二啊，撩地咁样系啦。 呢个问题咁难答， 系咯？你唔发觉嗰啲问题完全都系 走咩？唔做你生意啊？ 所以 你都系入嚟，埋你睇埋嚟拣啦，都系讲呢啲嘅啫。 我都系睇剧集咧，就攞块毛巾咧，睇个嘴嗰度啦。 系啦， 想饮咩茶？ 系啦， 都真系嘅。其实佢哋做得好足嘅。我哋睇到佢啲电视啊、电视剧、电影啊，都会系咁嘅。佢同而家差唔多咧，都系咧客人坐低，店小二咧嚟招呼佢客人吓。客官啊，你要啲咩啊？跟住佢同佢落单嘅。 咁餐牌睇嘅咧，嗰阵时。 餐牌就好似咪有啲佢会挂咗写咗喺嗰度嗰啲咯，系啦，就好似 电脑点菜啊， 好似我好似我有 飞入门口， 即系为自己剔点心啊，冇嘅。咁佢话咧，大店小二咧就一定要一定要记清楚啦，记清楚客官你系咩台号，记清楚客官大人你要食嗰系粗面啦，要冻啊定热啊，定系咩材料咧摆喺里边，即系讲。佢叫嘅送啊，叫 order 咧，佢话一定要记得好清楚，系啦。佢话譬如我好多时候我哋出街食嘢咧，咪总会试过，喂有冇漏单啊？姐，我哋讲你未嚟啊，又或者喂错咗喎， 漏单嘅流放。 点解咧？流 严重啊嘛，待客为主啊嘛，以客为尊啊嘛。 真系啦，嗱，即系 真系啊， 真系要罚嘅。不过就未去到流放嘅， 系工钱啊！ 喂，真系啊！ 哎呀咁惨， 所以咧佢话以前做 好彩呢啲冇 keep 到落嚟，而家就如果咧漏单都要扣钱嘅话，而家嗰啲员工都好惨啊！咩？ 我哋漏咗帮你落个生日蛋糕，个单又扣钱咁点算啊？ 我唔怕我自己买，好寂寞啊！ 真系啊！我觉得咧以前咧古时嗰啲叫做对饮食业咧真系严谨好多嘅，嗰啲条款啊，嗰啲罚则啊，佢话咧嗰啲叫做店小二，如果真系咧送错单啦、漏单啦、记错客人要落单嘅嘢咧，必罚。咁啊，睇下你错得几咁严重啫。咁佢话咧轻则咧就扣人工，重则咧就炒鱿鱼。 系 啊，就系讲紧落错单啫，唔好讲其他嘢啦。 但系咁边个做呢行咧？实会错，实会漏噶喎， 冇嘢嘅。 除非嗰间即系个茶馆冇人去啫，得 唔系？我谂佢哋民间行行都知道咧，做错事会俾人罚嘅，系做官唔使嘅啫。所以都系做民间啲职业咧，就大家风险大啲。 哦，系啦，系咪由以前到而家都系咁啊？ 唔知啦。 系啦，咁所以咧，佢古时人咧对饮食方面咧就系非常之严谨啦。咁有冇啲另类嘅食肆嘅咧？ 另类食肆即系点啊？会食啲咩噶？ 食牛扒咯，原来 唔系有另类，系入对冇嘢食嘅。 另类嘅服务食肆， 特唔特别嘅个服务， 特唔特骨嘅咁。 系啦，你就谂下有冇啊？ 揼个牛仔骨。 所以我第一句咪讲妓院咯，妓院算唔算系？ 咁特别服务啊？ 妓院摆到明系嘅，但系有啲大酒楼咧，佢真系嘅。 哦，佢同时间做大酒店嘅。 有啲咧就系陪有陪吃同陪饮嘅啲服 务。嗰阵时已经有噶啦，系啊。 嗱，唔系妓院 讲呢个啦， 唔系妓院喎， 我知，即系斋陪食嘅啫， 斋陪饮，斋陪食。 客官，我喂你食啊，麦大侠，系咪咁样噶？ 其实佢哋系想咧促进翻嗰啲老人就业啦，全部都系阿婆嚟嘅， 后生仔，你食叫空姐啦。 有估嘅喎，等我讲个估过你听啊！ 想当年呢，嗰个凤爪系我 甩咗棚牙， 系我发一火喊出嚟嘅。 嗰道豆腐你入唔入啊？ 唔入我入，我冇牙。 咁样嘅，咁样嘅系嘛？ 系啦，咁咧佢话咧，古时咧已经有呢个陪饮陪食嘅服务嘅。喺宋朝啊，佢话啲大酒楼咧已经开始嗱，佢哋咧陪饮陪食嗰啲女仔咧， 会做啲咩？ 都叫妓女嘅喎。 哦，都叫 系啦，系啊，都叫妓女嘅。 所以嗰啲都。不是酒楼咯，嗰啲都是妓院咯。 唔系，有分别噶。 佢有请妓女咯，唔系妓院。 佢连艺都唔卖噶，佢卖食噶咋。 卖笑咯， 系咯，冇乜笑喎，请你食嘅。 但系佢哋卖艺不卖身噶， 但系都俾人哋叫做妓女啦。 都 艺妓啊嘛， 系艺妓啊嘛，系啊， 佢呢啲咪叫食妓咯，可能系 饮妓或者。佢又会喺酒楼嗰度咧唱下歌，跟住咧收下小费嗰只啊嘛。 嗰阵时应该唔会唱呢首歌，圣阿利路亚， 首先唔会唱英文 咯。 唱 左手咯，依个就你哋啦，系咪啊？ 妹妹坐船头。 但如果有人喺隔篱拉二胡嘅话咧，一定要唱一起走过的嘅。 系，我都第一时间谂起。 一定要唱呢首。 系，大家嚟时食唔落只鸡翼嘅真系。 如何面对？ 咁你觉得有冇啲有下文嘅咧？ 有下文， 下文直都有。 系 咯，有 冇咧？咁应该喺隔篱嗰条秘密通道度就去翻呢个由风骚大酒楼就去到春秋大酒店嗰度咯。 你又话人哋卖艺不卖身嘅呢个下文？ 唔系佢喺嗰笪地方冇哦，我知下文系咩啦，洗埋碗。 哦，唔系啊，洗埋脚啊，跟住系啦。嗱，你喺上面就食，我喺后面下面咁咧。 但系一洗碗，一洗碗就湿晒。哦，所以就系唔觉意咁样。 你真系好多幻想，你真系咩人嚟噶？洗碗洗到湿晒，洗碗姐姐你都谂。 唔系一洗碗一齐湿晒，跟住就话 一齐湿晒， 冇抹碗布啊，我用我呢个抹住先啦。 哦，不如咁啦，上面嗰个客官啊，饮到醉醺醺，呕晒落去嗰度啊， 咁啊太核突啦，又唔好。 系 咯，下文啊嘛，唔系咁啊。 国营嘅酒楼咧，佢咧又分国营同埋民营嘅，系啦，即系喺国家佢哋开嗰啲经营嘅酒楼咧，咁咧佢就会请啲官妓啦。系啦，咁呢啲官妓只系陪饮陪食嘅啫。咁咧，佢话每个女仔咧都有个名牌嘅。 啊，有编号噶佢哋。 有名牌噶， 咁犀利噶！ 但咁个名牌唔系挂喺身度嘅，佢系俾即系 喺个头度嘅，系啦， 我俾周华师听咁样， 或者摆喺个心口前面，好似坐监个号码。 你好似嗰啲皇帝啊，即系翻嗰啲妃嫔嘅牌子咁样嘅，佢哋咧有一个牌仔嘅。咁样官员嚟到咧，佢就要叫点花牌啊，即系话咧，我今日咧要边个嚟服侍我，系啦，会咁样嘅啫。 快啲讲个下文啦，你未搞到下个礼拜啊？ 梗系要啦， 系啊。 下升值啊！而家下个礼拜先嚟啊！ 听埋先咁心急，做咩啫？下个礼拜唔翻工咩？ 唔系啊，我睇到得翻十五秒嘛。 唔系咯， 我咁样逐段嚟噶嘛。国营嗰啲就系咁嘅，啲官员咧叫咗小娟咧，就小娟嚟服侍佢。 又话号码嘅头先， 仲有十秒咋？ 系啦，咁啊留翻下个礼拜。 唔系咯，摆明抌波中起又似你真系。哎呀，礼拜再讲个下文究竟系点啦吓。 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星期初至中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73点，跌77点，成交金额46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5点，升18点， 深证成分指数报9234点，升99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8.8跌3.2，中国平安94.3跌5仙，美团点评64.2升0.5，中国铁塔2.8升2仙，盈富基金29.1跌1毫，港交所276.4跌0.8，中电控股86.15跌4.1。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4，英镑9.923，瑞士法郎7.949，澳元5.408，加元5.924，新西兰元5.149，欧元8.8199。每百日元对港元7.2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28。日经平均指数报21,348点，跌114点。港金现价报13,060元，升1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404.27美元，賣出1,405.7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嘉惠首先同你講港島區，因應道路情況，下確道東西行現在全線是封閉的，天美道來回方向亦都是全線封閉，中環的灣仔繞道、灣仔北出口都是封閉。告士打道西行挤塞，龙尾就去到波斯富街。坚尼地道来回方向近住香港公园一段都是挤塞。而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花园道口。另外告士打道去返中环挤塞，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影响到东区走廊去返中环，龙尾就去到和富中心。另外金钟道东行天华道来回方向全线都是封闭。咁喺九龙方面啦，较早前嘅观塘绕道去翻旺角啦，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慢线嘅交通意外咁清理好，一大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交通正常，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屯门、青衣九号码头上岸船洲大桥尖沙咀、马鞍山路欣安村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如果你合资格登记成为选民，记得在7月2号或之前填妥申请表格提交申请。登记时，你亦会成为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的选民。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就更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同埋收取候选人的选举电邮。选民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记得准时回复。查询2891-1001。 同声同系亲亲嚟， 爹哋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无心机学习， 小朋友啊，当你做功课温书嗰阵时，系咪成日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系无心机呢？ 系啊，我成日觉得啲功课做得唔好，默书测验成绩又麻麻地，搞到我越嚟越冇心机做功课。其实我见到其他同学读书咁叻，我都好羡慕噶。 嗱，如果咧你系右手揸笔嘅，你有冇试过用左手去写字呢？系咪一定系会写得唔靓嘅呢？嗱，不过写得唔靓咧，你系唔会责备自己嘅，因为你知道，呢件事咧系你唔熟悉噶嘛，所以做得唔好咧都系应该嘅。嗱，但系好多家长咧就要小朋友，嗱，我唔理你咁多，我一教你就要识噶啦吓，做得唔好咧我就会闹人噶啦。其实咧，小朋友学习就好似学行路同埋踩单车咁样，你要俾时间佢慢慢掌握噶嘛。 做功课温书嘅时候，爹哋妈咪成日都叫我快啲记住啲嘢。我都唔知点解越想快啲记得就越唔记得，都唔知有啲咩嘢办法可以读得好，又搞到我越嚟越唔鍾意读书。 面对住小朋友学习的时候呢，都是有一些实用技巧的。要记住，如果我们急进的话，小朋友就会讨厌学习的了。我们要小朋友明白学习是需要时间的，我们要教识他耐性，家长也要记住呢，要训练出一个有耐性的小朋友呢，自己一定要有更加多的耐性才行。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相生你。 由我识他开始，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什么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Party，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十二点答二啦，而家我哋会有咧星期五大点唱嘅，不过真系要提醒大家啦，而家咧港岛嗰度一带咧，多个地方都会有一啲游行示威出现咧，可能真系要特别听住交通消息，睇下边条路咧已经系封咗，边度受到影响啦吓。 系，我哋即刻同大家 update 住啊吓，睇留意埋个天气啊，因为而家咧就系3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72%啊！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啊！好熱好熱，飲多啖水啊！ 冇錯冇錯， okay， 好嚟啊！讀點唱 啊？我要讀一個先，因為今日咧係一位我好緊要嘅朋友咧生日，係啦，陳欣， 陳欣 係嗌佢翻嚟啊！ 佢都 幫我哋手做嗰啲小嘢，因為佢之前係幫我手做嘢嘅。 OK 好啊，係 啊，咁我同佢好近嘅生日，咁我頭先 message 咗話你要點唱俾我聽，我都邊有人係咁樣噶？ 係啊係啊， 但係點樣都好啦，永遠都開心，永遠都健康，永遠都快樂。 好啊， 好啊，好多听众咧，真系讲唔晒啊，好多听众， 多谢多谢， 生日快乐，多谢翻人 啊，多谢啊，好多呢边都好多啊，多谢晒大家吓。 好，咁我哋就读下其他咯， 好啦，好呢度有个 Sunny Wong 啊，佢就话啦，三位主持好，今日礼拜收到成绩啦，全部科目都合格， 应 该系咪嗰个？ 咩都好啦，你考试啊嘛， 系 啊，全部各级都考试啊，系啦。 佢话感激身边人嘅鼓励，想点一只关于朋友鼓励嘅歌，多谢晒。 朋友越想越知足， 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 好，张明聪就话啦，你哋好啊。 佢输咗，佢冇唱。 寿星者阿祖，张超嘅豪仔，风之雀跃嘅桂花田。咁下个礼拜日咧，佢就同妈咪咧一齐去清远玩啊。佢话想点唱咧？许廷铿嘅《神奇之旅》啊，俾佢同佢妈妈听。希望下个礼拜日咧有一个愉快嘅旅程。 许廷铿嘅咩话？ 神奇之旅。 神奇之旅。 交俾你，做啲我都好听噶，但系啱唔到啊。 我都识讲啦，我都知道好听。 希望你玩得开心啲啦，系啊，去清远玩。 真系 兜 唔到，自己知道兜唔到。但你第一无端拱人哋去个死穴度，你话叫我唱？ 你生日啊嘛。 你平时唔系你自己扮晒啲歌嚟唱？ 生日大 生 冇事噶嘛， 系啊，嗌交， 嗌交，嗌交，又唔出 K 大戰啊，唔使話 啊。好，呢度咧有貓仔貓仔啊，佢話你哋好啊，我想咧就點俾24號生日嘅豬豬同埋佢個妹聽，同佢哋講聲生日快樂。另外咧，我想點俾我嫂，點俾我嫂聽啊，19號咧。开心啊！生咗个仔啊！我又做姑姐啦，辛苦晒阿嫂啊！ 恭喜晒， 系猫仔。 OK， 好啦，心华咧就话啦，想诶，琴日咧就系佢舅舅嘅生日啦，喺度补足咧，罗杰舅舅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儿孙满载，无忧无虑咁过呢个退休生活啦。唔该晒我哋三位宝宝。 系啊，好啦，呢度有个Linda 系咪咧 ？Linda 就。 系咪 Lydia 啊 ？Lydia，Lydia， 你冇人唔识唱 Lydia 嗰首歌咧？ 我知边个唱噶，咁系 飞儿乐队咯。 诶，好犀利 ！F R I 咯，定 F I R 啊 ？F I R，F I R 系系啊。好啦 ，information 你继续读啦。 系啦 ，Lydia 咧就话啦，阿甜甜豪仔好好，早早，三位好，我牛一啊，想补足自己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Happy Birthday！ 琴晚乖仔咧就请咗我同埋咧啲亲戚朋友食餐生日饭，我好开心啊！早早话都祝你生日快乐啦，祝你越嚟越靓仔。 好，呢个紧要啊！ 系啊，即系而家唔够啊！ 系啊，冇人系满分噶，我对自己要求比较高，唔系好似你咁。 我都知， 不过起码今日豪仔有梳头翻工啊，俾啲掌声佢。 好嘢！ 真系唔容易噶，对佢嚟讲。 将变身后嘅样啦， 你真系觉得变咗身，只不过梳咗头啫。有人话你个样似马德钟， 系咩？ 系啊，唔止一个，好多听众都讲，我都觉得佢哋可能要验眼啦。 唔系佢冇戴眼镜个样啫。 会唔会佢哋以为系我生日啊，想氹我啊？ 走噶啦，系啊，我极力点唱， 氹到咁假嘅。 我都想马德钟咁高啊，六尺四好似有差唔多。 有咁高咩？ 好高啊佢。 系咩？ 总之高过你啦。 咁我做咩啫？ 你唔好行啊！ 即刻秒嘴啊！ 系啊， 好多。 祝你生日快乐，快快高长大啊！ 好 好 啊，好啊。 咁我话 Tammy 咧就话啦 ，Tammy 听就话啦，想点唱俾全香港嘅市民听，同埋佢话咧对嗰间医院好失望啊！佢话其实应该咧系不论任何受伤嘅人，佢都要医嘅。Francis 咧就话啦，想点唱俾大家，即系大家听。佢话尤其是而家喺政总系为即系为大家抗争嘅市民听啊，祝愿佢哋平安啊！因为今日系夏至，天气酷热啊，应该要多。多饮水啊！ 今日正正系夏至啊！ 佢话时而家成32度气温，咁希望大家咧都即系保重保重。咁啊，另外咧想祝埋诶儿生女啊嘉怡啦 ，Carrie 啊，咁啊听日生日，祝佢生日快乐，工作愉快，同屋企人咧朋友咧生活幸福快乐嘅。 好 呢度有 Zoey 啊，佢就话咧早晨啊，三位主持，6月23日咧系我嘅肥老公啊 Walk Aloud 嘅生日，喺度咧要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多谢佢咧为我哋呢一头家咁多年嘅付出啊，仲要希望佢继续爱护我。个靓老婆同埋我哋个肥仔，我全家都肥嘅，真系。Jeffrey 啊，系啊，咁啊，祝阿 Walker 咧，你要生日快乐啊！ 系啊 ，Anton Chan 咧就话啦，想听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咁另一个咧，阿哈拼乌咧就话想听明天会更好。 轻轻唱，轻轻睡的心。 咁啊，哈拼乌又祝埋阿祖咧就生活快乐嘅。佢唔系祝你生日快乐，佢祝你生活快乐。 生活快乐， 佢生活快乐， 即系日日都快乐。 系啦。好咁，然后就Karen 咧就话啦，风骚三位主持，今日咧唔系为任何人祝生日，但系都好想点唱嘅。 好， 佢就为咧而家坐喺金钟嘅人打气啦，因为工作关系佢冇办法出嚟，真心希望现场嘅人可以互相帮助，大家都要平安，千祈唔好受伤啊！多谢你哋咁样，多谢所有香港人。 D M S 我就话啦，今日想点唱，希望咧香港可以真系和平啲。佢话但系咧，佢话千祈唔好搞乱社会个秩序。佢话每件事情咧都应该两面睇，又唔应该咧认为自己系全部啱嘅，你哋都有错噶喎。喂，大家即系和平冷静啦，咁样。 好 ，Lydia 咧就话咧想点唱俾啱啱喺19日咧过咗世嘅爸爸听，佢仲想同爸爸咁讲啊，佢话我会延续住你对妈咪嘅爱，延续住你对妈咪嘅照顾，妈咪会生活得更加好，更加健康，亦都感恩咧爸爸咧过世嗰阵时咧完全冇痛苦嘅，毕竟已经90岁啦。Lydia 都唔需要太伤心啊，我都好肯定咧，你妈妈继续有你嘅照顾咧，一样都会咁开心同健康嘅。 系啊，阿 Yan 通妈咧，佢就好。兼顾到我哋啲知识面啊！ 哦，好啊， 佢系咁讲嘅。今日咧系我中学同学同埋好朋友生日，佢个名叫郭子晴啊。 系， 佢而家唔知会唔会转咗电话 number 咧，我联络唔到佢啦。希望可以透过节目咧点唱俾佢听啦，祝佢生日快乐。 郭子晴啊，系咪？ 郭子晴， 哦， 系啦，咁啊，多谢佢喺中学嘅时候陪住我照顾我啦。佢就话啦，豪仔啊，你可唔可以唱 Twins 嘅朋友仔啊？如果你唔识唔紧要噶， 大哥， 真系唔识。 唔系啊，佢话你唱任何一啲咧同友情相关嘅歌都得噶啦。 哦， 所以话佢对我哋嗰个知识层面嘅关心咧，无微不至啊。 我哋都系 不如，咁我哋不如即刻唱一首我哋谂到同友情有关嘅歌，睇下我哋会系咩年代先。 真系即刻，我本来我第一阵谂过，我先俾啲时间我谂过。系啊，嗱，我谂到两首嘅，但系都系我哋嗰个年代嘅，人哋要 Twins 啊嘛，系咪先？安仔啊，有冇货啊？ 冇 啊！ 好大啦！嗱，安仔唔系真系最大噶。 一、二、三， 有 共情， 有温暖，细心暖，揿住一首 Twins 嘅歌。我头先谂咩？有千个太阳啦。 点解你唔系 friend？ 今天你如何？咁我以为好啱。 咁不如唱呢首啦。人生于世上， 你系肥妈。 Nothing to say, my voice drowned out in the thunder. But I won't cry, and I won't start to crumble. Whenever they try to shut me or cut me down, I won't be silenced. You can't keep me. 嘅主题曲啊 ，Speechless 啊，吓系 Naomi Scott 主唱。不过喺首歌度 Speechless 就好啦，但系而家喺现实千祈唔好冇嘢讲啊，我哋都需要多啲对话同埋沟通噶。 啱啊，亦都要特别知道咧，就是、一啲嘅特别交通消息啊，非常详尽啊，吓。港岛区封路啊，因为道路嘅情况啦，下角道东西线全线天美道来回方向，金钟道嘅东行啦，告士打道西行往中环方向，介乎军器厂街至到道路至道一段，天华道来回方向同埋中环湾仔绕道。东行湾仔北的出口已经是封闭的了，而受影响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的，影响到现时告士打道西行往中环是很塞车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和富中心，司徒拔道来回方向近司徒拔道瞭望处一带亦都是塞车的，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一段亦都是挤塞的，龙尾去到花园道口，驾驶人士就请改行其他的道路。 是现在的确在港岛一带，因为有不同的地点都有很多即系示威嘅集会啦，譬如我哋而家见到电视画面咧，就会有警察总部现场咧，咁都真系好多人嘅。都要提醒大家啦，注意安全之余咧，因为天气今日啊好热啊，夏至，咁所以大家都系要多多保重。但系交通消息咧，亦都要不停留意住我哋啦吓。 好，继续点唱啊 ，Fiona 咧就话啦，希望想点唱俾香港人听，特别系梁妈妈、梁爸爸，佢话我哋香港人好支持你嘅，你哋一家咧黑白分明嘅精神，就让我哋感动。咁另外咧就有 Burdens 咧就话啦，你好啊，今日是我哋公司嘅阿姐阿爱丽听的生日，佢又想点唱俾佢听，佢又中意听风骚快活人噶，又中意听咧阿罗海玲嘅歌、哦。佢话咧我哋全公司咧全个部门咧都系风骚靓女系咩啊？我哋公司全部风骚靓女都祝佢。 我哋风骚全部靓女， 佢话佢公司全部风骚靓女都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公司嘅全部风骚靓女， 好风骚嘅靓女啊！ 多谢，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越嚟越风骚喎！ 正啊，真系。 呢度咧有 Mona， 佢咧就话咧祝我咧就23号生日啦。另外咧预祝佢个女女咧就24号生日嘅， 系 要学业进步，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啊！佢就想点唱刘德华嘅《My Love》。 哇，有品味啊！ 直接衰。 你次次 都唱呢句，好啦，呢度有个 Lisa 咧，佢就话啦， 我哋两个听众夹埋就 Mona Lisa，Mona Lisa，Mona Lisa， 系啦 ，Lisa 就话啦，早晨啊，好唔开心啊，因为咧我丈夫咧入咗 ICU 啊，系啦，希望佢好快可以康复翻到屋企。咁咧佢话佢哋屋企嗰只狗仔咧 Otto 啊，好挂住你啊，老公，佢等紧你噶。佢话咧 Otto 咧就会6岁噶啦，喺23号嘅时候，咁啊同你同一日生日 ，Happy Birthday 啊 Otto， 系啊。佢话咧就好希望咧，我哋可以一齐有一个生日派对咧，就同埋 Otto 一齐啦。所以老公你快啲加油，一定要出院啊！ 我哋都鼓励你老公啊，要快啲好翻啊！吓，加油加油！ Okay. 好啦，呢度啊 Betty 啦、Fanny、陈静怡啦、Suki 啊、Leo 啦、Amy， 仲有咧啊 Angel 啦。Debbie 啦、Macy 啦、Peter 啦、Julie 啦，个个咧都话都祝你生日快乐嘅。 啊，多谢多谢，呢度好多啊，我一阵先读啊，读咗啲其他嘅点唱先。Ivy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今日系我老公龙哥正日生日啊吓，麻烦三宝帮我点唱。叫到龙哥嘅话咧，我觉得把声都要粗啲。 龙咁 威得中景威，龙哥最紧要身体健康。一家大小靠晒你啊！继续一家人开心快乐。 Okay, I love you， 佢 Ivy。 可能龙哥把声同碧咸一样 嘅 咧。 其实我而家系 Ivy 嚟嘅，所以我 你系 Ivy， 系咯，是 Ivy 啊。 同埋我话龙哥可以好似碧咸咁噶嘛把声。 系啊， 咁会即系点啊？ 即系比较幼嫩啲把声 系。系 Ivy 点唱俾龙哥听嘅。 Anna 就话：风骚三位你哋好啊！20号系佢个宝贝孙小公主啊，招海晴九个月大啦。祝妹妹咧快高长大，身体健康，希望人人有工开，有饭食，有靓衫着，日日都开开心心。 好啊，人人有靓衫着，好好啊呢、這个。 今日咧，大家都和平共处，身体健康，香港人加油啊！ 系啊， 呢度有 Jessica， 佢就话咧：咦，早早你23号生日啊，我自己22号生日、啊，咁啱嘅，系 Happy Birthday！ 祝大家咧都要生日快乐啊！仲有我嘅好朋友咧，佩儿都系23号生日噶，就喺大气电波之中将祝福送俾大家啦。佢系 Jessica。 系啊，阿的的菜咧。就话啦，三位主持，我要先祝早早生日快乐。 多谢。 咁我老婆咧 ，Gabby 咧，同埋仔仔 Toby 咧，希望佢哋早日康复啊！因为两个病咗啊， 哎呀， 有发烧又肚屙啦，冇胃口。咁亦都要祝香港人咧就身体健康，个个精神日日继续坚持就守护香港。佢系的的菜啊。 Sunrise 就话啦，你哋好啊，想点唱俾佢啊？大 B 啊，成成啊，佢生日啊， 正嘅生日啦，今日七岁啦，咁麻烦豪仔啊，你唱首儿歌版唱腔嘅生日歌俾佢听啦，仲有啊，祝阿矮侠咧， 佢平时唱都系 儿歌版咯。 佢话祝阿矮侠你啊，早早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佢话最近咧，佢都得到啊，佢得到边个签名啊？你知唔知啊？ 刘德华。 走正法子啊！ 哇， 佢咧真系好开心，佢中意咗佢廿几年啦，好多谢 Frank 咧嘅帮忙，佢先得到走正法子嘅签名，多谢晒啊！ 哇，呢个真系叫做咩一圆而事嘅美梦喎，咁样真系， 即刻咧泼冷水假嘅个签名，自己冇啊嘛， 真系，系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听只歌翻嚟，继续风骚发个人啊！ 等待，我随时随地在等待，做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多无奈。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感情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多间大专院校发起升级行动，不满政府未有回应撤回修订逃犯条例等诉求。大批集会人士先在立法会示威区聚集，大约一个钟头前，有人冲出马路，占据天美道和下角道马路，有示威者用水马阻截车辆行驶。有人認為堵截馬路是要政府回應他們訴求。集會人士其後響應呼籲包圍灣仔警察總部。香港眾志黃之鋒說已經包圍警總並堵塞出入口，要求與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對話。警方表示大批市民堵塞下角道和警察總部外，對警方提供的緊急服務造成影響。警方說談判組人員會到場協助現場人士離開，強調不是清場。 被問到警方會不會使用更高武力去處理，警方說會尊重市民和平表達訴求，又重申希望市民合作盡快離開現場，又說尤其是快將到達午飯時間，會有更多人經過現場，如果繼續有人圍堵下確道和警察總部外，不單止阻礙交通，亦都嚴重影響警方提供緊急服務。荃灣港安醫院證實，上星期三反修例示威當日，應警方要求通報懷疑槍傷的個案，同時建議病人轉到公立醫院求助。醫學會會董蔡堅說，私家醫院有權拒絕體證，至於院方報警處理就交由社會公論。衛生署說，私家醫院要就處理病人資料制定政策和程序，如果醫院未能夠提供適合病人的服務，應該在顧及病人安全下安排適當的轉介。正是在北韓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展開第二日的國事訪問行程，韓聯社引述朝中社報導，習近平和北韓領袖金正恩昨日在平壤錦秀山迎賓館舉行會談。習近平說，中方願意為北韓提供解決自身安全和發展事宜的幫助，對北韓在和美方的無核化談判中要求放寬制裁表示支持。金正恩回應說，北韓願意透過對話在推動朝鮮半島問題取得成果的進程保持耐性。分析指，北韓得到中方支持之後，在未來有可能舉行的美朝首腦會談中會更有信心。習近平和金正恩在今次會談中一致認為，進一步發展中朝關係有利於實現地區和平和穩定，未來將會積極努力加強兩黨和兩國之間的戰略溝通。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天氣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的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週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下星期初至中期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温32度，相對濕度7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8,476點，跌73點，成交金額469億9千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3,005點，升18點。深證成分指數報9,234點，升99點。跟住係部分活躍港股做價：騰訊控股351.4，跌2.6；中國平安94.35冇起跌；美團點評64.2，升0.5；中國鐵塔2.8，升2仙；盈富基金29.0，跌0.1；港交所276.0，跌2.2；建設銀行6.61，升1仙。匯市方面，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7，日元107.1，瑞士法郎0.982，澳元0.693，加元1.317，新西蘭元0.66，人民幣6.86，英鎊對美元1.271，歐元對美元1.13。日經平均指數報21,299點，跌163點。港金現價報13,060元，升1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406.02美元，賣出1,406.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变化已经好明显，我亨神提醒大家，减缓气候变化人人有责，由日常生活开始减碳啦。天气热就开窗开风扇，咪晒食物食得晒先好嗌。 长远减碳策略公众参与开始咗啦，大家一齐俾意见啦。意见收集期至2019年9月20日，详情睇 susdev.org.hk。全民参与低碳转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8岁是多啲谂法嘅啦。 Tango 入十八岁嘅佢有好多谂法嘅。好多歌曲，黄淑曼佢话自己都会参与俾意见，好似今次咁，佢同制作人讲，佢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 me time 做自己。 别来阻止 who I wanna be。 作曲雷心如，填词若云，编曲苏道哲，监制大伟。今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黄淑曼 Dream My Dreams。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1，啦，可以打嚟点唱嘅。咁啊，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吓。咁啊，礼拜五咧，你可以 Happy Friday 点唱，或者祝埋阿祖祖生日快乐嘅。 系啊，好多啊，嗱，譬如我呢度有啊 King Yu Tong 啦，跟住就有哇，哦，呢个唔系啊，呢个闹我哋嘅，系啦，唔读啊，因为唔出得街啊。 系咩？但系我哋话要公平公正，俾李志刚读咯。 李志刚你读啦，你读唔读啊？ 李志刚佢个本钱厚啲啊，佢胸肌又大啲。 咁好，我又唔系好认同喎，你哋做得好好喎，觉得我成日听。 咁可唔可以将佢简化洁净版读到噶？ 两个字食 A 哦， 就 系、 是、食 A 咗。 OK 嘅 OK， 即系佢想我哋科科，佢想我哋科科都考 A， 系哦， 系啊，咁 OK 啊， 佢咪写个 A 字？ 唔系啊，咁 个 都 有， 大家有言论自由，我哋好 OK 嘅，系啊，呢度有 Haley 啊，佢咧就话咧，三宝祝你哋要工作愉快，继续咧炮制更加多精彩嘅节目俾大家。我而家喺多伦多啊，不过每日咧我都会重温你哋节目最少一次嘅，呢啲就真心 fans 啊，真系。 佢又多伦多。我朋友嗰度应该胜利巡游完咯，嗬！佢哋多伦多速龙攞咗冠军， 系啊， 系啊。 佢话早早生日快乐啊，同佢问咯，咁问我真系照读嘅啫。豪仔有冇搭买蛋糕俾你啊？琴日我哋喺节目度有讲啊嘛，希望可以读出啦，读咗啦，多谢晒你啊！嚟自多伦多嘅朋友嘅电话， 佢真系强调我买蛋糕嘅， 佢咁写我咁读啫， 系咯，就系提你有冇嘛？好啦，呢度咧关洁英咧就话你哋好啊，甜甜阿祖啊，阿豪仔，佢廿二号咧系佢嘅哥生日啊，都祝阿哥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全家蒙福啊！仲有祝阿祖祖生日快乐， 多谢。 系啊，呢度亦都有个打气嘅点唱嘅吓，阿 Kit Chong 咧佢就话啦，多谢老公咧，拉哥啊，应该系咪叫做拉仔拉心肝个拉咧？系、 哦、 啊，拉哥。佢话咧，因为佢患癌病以嚟咧不离不弃。佢话咧，你绝对唔可以早过我走噶吓，下世已经 mark 咗你噶啦。OK， 哇，呢、這个冧到爆，好感动。嗯，好想点陈小春相依为命咧，希望可以读出老婆阿 Kit 相咁啊！希望咧你哋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啊、真系恩恩爱爱白头到老。 呢个系最紧要， 最重要，最重要系啊！ 好，跟住咧，我呢一边咧有阿 Cherry 啊，应该系佢话今日咧就系我哋结婚27周年嘅纪念啊！希望呢一个家继续可以互相包容、互相支持，为对方去谂多啲。如果可以嘅话咧，想听到卢冠廷嘅《陪着你走》，恭喜恭喜啊！吓、 陪着你走 ，Amy 咧就。话你哋好啊！今日想点唱俾咧广华医院东十嘅各位医护人员听嘅，佢其中一位姑娘更加要多谢佢，多谢佢不辞劳苦帮佢解决咗一个非常艰辛嘅问题。希望咧八月可以顺利完成啊！不过可惜唔记得咗问佢贵姓啊！不过我都真系真心多谢佢嘅。 系啊，你讲开医院咧，头先听到有个医学界嘅阿蔡医生咧，佢嗰、那个我头先听咗个言论，我有啲少少震惊。我作为一个专业嘅病人咧，我好惊噶嘛。 好嚟啊！ 佢话私家医院系有。有权可以拒绝医病人嘅， 即系呢一个系唔系事实啊？即系， 即系佢话有权可以 有权可以 拒绝医病人，我听到有啲，我作为一个病人，即系我好认真，我作为一个病人，我心真系嚟一嚟，咁大件事啦。 但系我想问， 咁多人医生又收咁贵，嗰私家医院系咪先？ 即系有钱都唔俾你睇。 原来佢反而比起即系公家医院。佢爸爸听佢有权唔医病人啦，咁我谂可能真系要揾下嗰啲医护界代表啦。头先讲咩日内瓦宣言，佢有写嘅咩？ 系咪个个即系有分私家 公立医院同私家医院？有冇分中医西医啊？咁样噶？ 我就系知道，即系我哋由细个读书已经话有教无类啊嘛，唔系就 系 医人噶。你教 心啊！ 你教啊！你各样嘢你都冇得拣噶，系咪？ 主要系我哋可能唔知啦， 即 系话原来私家 医院，我哋真系孤陋寡闻啦。原来可以咁样，咁下次我哋改啦。我哋唔好话医者父母心，我哋话公立医院者父母心。系、啦，因为私立医院嗰啲有可能系有离心，你可以唔好离嘅啫。 有离心， 唔系我真系奇怪嘅，我哋唔明点解可以咁样嘅啫吓。喂，听下听众电话啦，八七二三八八，八七二三八八啦。咁啊 ，Mandy 系嘛？ Hello Mandy 啊， 哈 你好啊。 Hello Mandy， 你好啊， 你好。有乜想拜会人？有咩想点唱？ 听日我同我先生结婚二十六周年纪念。 廿六周年， 恭喜恭喜恭喜！ 但你把声先廿六岁啫，指腹为婚噶。 你点解上次四月我打嚟嗰时候你都系咁讲？ 系咩？ 我真系唔知佢个人几咁假，佢系黄耀祖。 好彩假过我啊！ 我 未讲过，交俾你啊！真系 假得彻底啊！ 你假得好彻底。 我真心觉得， 又嚟 廿六岁咁，你把声。 上年打嚟又廿六岁，今年打嚟又廿六岁。 四月啫，唔系上年啊。 其实桂花田之前都有讲过。 我今次冇讲啦，我今次冇 讲。我氹俾自己啊，即刻射 开。我冇讲啊， 呢啲咪系好师傅咯， 系咯。咁阿 Mandy， 你想点唱俾 你老公廿六周年有啲咩说话同佢讲啊？ 有咩说话同佢讲啊？ 系啊， 准时交俾家用啊！咁啊，第一句就系 好啊，平平淡淡过咯。 即系你哋哦，我明啦，个意思就 系 咧， 唔 系 啊， 佢哋每一日已经好刺激啦，佢有啲喘不过气来啦。 老公出 日日都要请假， 系啦，日日都请假买花咁样，佢已经太兴奋啦。 咧，我谂呢样嘢咧，应该系红仔做噶咯。 系啊， 豪仔做。 系啊， 喂，应该系你老公做喎，点解豪仔做啊？ 佢成日都病，佢点刺激啫？佢 我咪受到 刺 激咯，我受到刺 激 啊！而家真系咁啊，平淡都好重要噶， 啱啱简简单单一齐行嘅就好嘅。 点样接受平淡紧要啊？ 系啊，阿田就已经接受咗平淡好多年噶啦， 未啊？ 系啊，其实一个家庭咧，你想过得平淡系好艰难噶。 系，例如咧， 佢成日都有吵闹。 例如，如果你少少事都同屋企人争拗嘅话，咪冇得平淡咯。 真系啊， 都系嘅。 反而真系平淡系福嚟嘅。 之后又啲仔女大咗，又同你顶下颈啊，各有各坚持啊，咪又平淡唔到咯。 但系佢有啲顶下颈咧，又热闹啲 嘅。生活趣味嚟 嘅，系咪先？ 其实咧，每个家庭我谂都会有一个过渡期，系即系争拗。 嗯。 跟住咧，就慢慢大家磨合完之后，就会归于平淡。 咁啊 ，Mandy， 你记唔记得你对上一次同老公拗叫系拗咩噶？ 冇噶，我哋 冇啊， 学嘢啦，豪仔。 咪证明佢自夫有道咯。 唔系嘅，因为我先生尊重我咯。 系啊，咁啊开心啦。 教阿田啦，教阿田啦， 系啊， 教阿田。 阿田学唔到噶啦，唔好嘥心机啦。 唔使嘅，每个人啲性格唔同噶嘛，咁你。你结婚之后梗系两个人磨合嘅，有乜理由人哋去帮你磨噶？ 系啊，咁 人哋磨就 磨啦，点你翻去？系啊，磨合嗰个磨啊，系啊，唔使人哋教噶啦。 铲刀磨胶纸， 磨你刀 味道真好。 嗱，咁啊 ，Mandy， 就算系平淡，你都要有冇啲咩特别嘅庆祝活动啊？听日， 听日啊？听日冇啊，后日就会咯。后日我老公生日。 哦，同我同一日生日喎。 系啊， 证明都系好人，你拣得好啊， 系咯， 都祝埋黄耀祖，你嘅表演事业日日咁样上升， 佢日日都练紧啦， 即系佢嘅表演事业咧就唔好平淡啦， 系啦， 系啦， 系啊， 系咪？佢日日翻嚟做节目都变嘅， 系咯，你咪 廿六岁都嚟咯， 你咪劲唔中意桂花田啊，都日日对住佢笑啊，你多啲戏几真啦， 我哋不如唱陈百强嗰只歌俾听咯， 系你想点啊？ 我想阿豪仔咧， 点啊？ 你可唔可以练好啲你啲歌？ 我尽咗力噶啦，已经。 我见阿 Mandy 佢好客气啊， 即系咧歌咧。 点啊？ 即系 有特色咯， 改进咯， 梗系啦。我啲故意示弱噶，其实我本身喺皇家舞蹈团嗰度都有表演噶啦。 皇家舞蹈团同唱歌有咩关系咧？ 听到你喺度食紧嘢嗰时，或者饮紧嘢，听到你喺度读歌咧，真系忍唔住喷嘅。 系咪好咯？你喷完嗰杯之后又饮过啦， 跟住可以减肥啦。 系咯，嗱，你嘅时候你点只歌，我再努力演绎俾你听啊。不如你咁中意平淡嘅。 肥嘅，我唔 系 要 减 肥。 系啊，要吞啊，啲饭咪要吞啊。 我唱陈百强嗰只咧，生活淡淡，似是流水。 好啦，多谢 Mandy 电话。 阿豪仔，你唔记得我嘅偶像系张国荣嚟嘅？ 接触我侧面，咁咪得咯，几快啫！ 我想打到你侧面啊！你只一巴星过去啊！ 黄耀 祖，咩啊？ 支持黄耀祖啊！ 支持我啊！ 无心睡眠， 我哋咪后做啊吓，跟住影相俾你睇。Mandy， 多谢你 Mandy， 拜拜， 证明咗咩啊？第一次有听众啊， 咩啊？ 对我歌艺 有 要求， 我唔系第一次有 希望 你咩？ 有希望先至会有要求，只有心如死水，佢先至会对我不闻不问。 唔系啊， 从呢个角度睇，我又征服咗一个 fans 嘅心喺我歌艺上面。 其实不如你自己望住个角落头做节目啦，你自己自说自话嘅你喺度， 我觉得系 嗰个角落头啊。 你谂下，你嗱，如果你老公啊，你女朋友同你嗌交嘅话， 我唔讲啦，我直接过去冚佢啦。咩事叫我噶？ 佢代表佢对你仲有期望啊嘛。 但佢话我如果我冚你嘅话，佢支持。 佢冚即系佢希望你冚醒我，佢觉得我仲有得救。 咁我就答应咗我个听众。Hello， 位听众系边个 ？Hello， 你边个啊？ 你好，风骚快活人， 系你啦。罗太，罗太，罗太，你好啊！ 你三个好衰噶，成日搞到人哋咧无端端听心机乱咁笑咧，佢哋以为我傻咗。 哎呀，我都唔想噶，佢哋啲拍档系咁笑我。 系咯， 罗 太，你睇 啦， 收埋你听啦。 我好中意阿祖噶。 哎呀， 我觉得佢好掂当啊！ 多谢你， 梗系好啦，斯文又靓仔啊！ 你睇下嗱，其实我要首先多谢安仔啊，拣咗罗太呢个电话嚟 先。多谢你讲安仔话 吓，系你睇下佢话豪仔叫我自己谂咋， 病埋长 哥。唔系啊，你叫阿祖自己谂啊，你自己对号入。 我系咩？我完全冇提到我哋添啊！ 叫一餐啊！ 收声啦， 唔系咁啊！呢个我哋嘅工作范围， 我哋大家都师奶咧，咁好多话题上去讲细路仔啊，或者点嗰啲咧，又好啱听。咁我又无端端喺度爆笑咯。咁啊，老公喺出面咧话：你无端端住我笑咩啊？冇啊，桂花田讲佢师奶嗰啲嘢咧，讲乜俾你听啊？ 喂，阿罗生唔可以咁样嘅话吓，咩人似你？ 跟住罗生开始又笑啦。 系啊，我都继续唔理佢啊。 喂，咁罗生听噶嘛都系咪啊？ 喂，你坚持唔提我嘅？你坚持唔提我嘅？喂 ，hello， 喂，仲有佢喺度噶？ 唔系啊，喂，我想提你，喂，做新手爸爸系咪好辛苦咧？ 系啊。 你个仔系咪准备要就嚟好似要拣小学啦，系咪啊？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系啊， 你好介绍啊？ 我见我新抱咧，哇，头都痛埋。佢放上 Facebook 话佢哋去interview 啊，或者预备 PE 嗰啲咧，我话千祈唔好再放上嚟搞到阿妈好紧张啊。 哦，系噶，你唔使咁激动噶又。 唔使紧张， 我已经过咗嗰个阶段啦嘛。 系啊， 你唔好再刺激我啊，所以我咪唔敢提你咯。 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咧，有学校读书咧，通常学校都系教好啲同学仔噶啦，个分别即系唔会太大嘅，所以都唔使咁紧张。 我嘅概念就系话，如果我求其有学校收我，我就话。嗰下我去到嗰下咧，嗰下一定好，因为我已经最好啦嘛。 系啊， 系咪应该咁样谂啊？ 同埋仲有一间学校最好嗰个咪得咯。 系啊，佢话咪话自己系最好咯，所以佢嗰间学校咪好。 你嗰阵时咪都系咁样逼阿罗生拣你噶？ 咩啊？唔系咁讲嘢嘛，我哋。乜乜见到打开盖嗰啲嚟噶？你唔讲嘢。 唔系因为你同阿田咁似嘅话咧，阿田都系属于逼佢老公拣佢噶嘛？你明唔明？ 冇嘅， 我 哋系互相吸引 啫。系啊，系啊， 太好啦，太好啦， 系 啊。 有咩想点唱啊，罗太？ 点唱？明天会更好俾我个三十年嘅好朋友。 哇，叫咩名？叫咩名？ 因为我朋友叫咩名啊？ 系啊系。 佢叫做阿红咯。 阿红咯， 好靓仔噶。 咦， 男士嚟噶？我 又 系女仔添。 都识佢嘅， 靓 仔嘅。 咁你老公再靓仔啲，因为 有少问题咧，咁我就话俾你听，明天一定会更好，叫佢千祈唔好担心。 好啊， 无论咩事咧，我哋侧边好多朋友啦，个个企喺佢后边嘅，我哋个都锡佢啊，知唔知？ 好啊， 唔系即系可以踏前多一步喺佢侧边都得嘅， 有我们的热情， 支持同埋陪伴， 传递之后 啊， 支持同陪伴都好紧要啊， 好啊， 大家有红， 多谢晒罗太， 拜 拜，拜拜，好啦，我哋读个特别消息啦， 要啊，系啊，因为道路情况啦，下角道东西行全线，天美道来回方向，金钟道东行，军器厂街来回，花园道往金钟线嘅全线，仲有告士打道西行往中环方向，介乎军器厂街至道老智道全线，天华道来回方向以及中环湾仔绕道东行湾仔出口咧，都系封闭嘅。头先讲嘅所有嘅路段咧，都系封闭嘅。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影响到咧现时告士打道西行往中环系好塞车嘅，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和富中心，坚尼地道往皇后大道东方向咧，亦都系挤塞嘅，龙尾去到红棉路嘅香港仔隧道北行往红隧同埋慢线往湾仔方向都系挤塞嘅，实施紧呢个间歇性封闭措施添。而司徒拔道同埋大坑道下行咧，亦 都是挤塞的。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的，大家留意住整个港岛区的交通情况啦。 是啊，而家真的好像变了孤岛了，可能出出入入都比较辛苦啊。不过希望我们的心呢就连系埋一起的。 天地实现逃避，分析社会大脑当机，怎分是非，专心防空才是道理，风光明媚。枯死，只管自己孤岛人生活无动气，开心作日记。这地球太大，没法放弃求证理解。这地球太大，来吧快快乐到根可以活埋，感觉多轻快，娱乐吃喝自我。心态，偏执心态。一天到黑，独坐荒岛，没问前路，视力未觉渐至钝刀。一切糊涂，吸碰闭境，自觉很好，不懂去烦恼。这地球太大，害怕放弃求证理解。这地球太大，害怕快快乐乐根可以活埋。 好啦好啦，继续读点唱啦，有 Rubber Band 孤岛人啊吓，电话旁边亦都有啲听众等紧噶啦吓。 OK， 呢度呢有1980年嘅 CPS 小学校母校呢同学仔呢想点唱俾琴日生日嘅淑仪啊，咁祝佢呢生日快乐，青春美丽啦，仲有佢嘅家家啦，同埋君君嘅女女啦，同埋佢老公嘅陈生呢都生活愉快开心心嘅。 好啊，咁电话旁边有娇妈等咗好耐啦，娇妈。 Hello， 娇妈你好。 Hello， 娇妈。 Hello， 你好啊，系啊你好。 Hello，Hello， 你好。 系啊，娇妈点啊？ 有咩想点唱？ 冇，我想指俾阿祖听啦。 多谢。 恭喜你工作愉快。 好。一定。 咁咧就我个女咧就听日生日。 Happy birthday。 系，多谢。咁咧另外咧补足咧我个儿生孙阿小猪比。 系。 小猪比。 系啦，佢一岁生日快乐。 哦，一岁。 咁咧系，咁咧另外咧又补足我个女婿生日快乐。 系。阿女同埋女婿点称呼啊？ 阿女叫 Jennifer， 系啊，去年打过嚟噶啦。阿豪仔咧就好得意咯，咩加葱花牛肉，咩牛肉加葱花。 哦，嗰只歌《香港料理》，系咪我唱俾佢听啊？ 系啊。 哦，几好啊！牛肉加葱花， 几多嘢，自己谂翻都过唔到自己系嘛？ 冇理，我而家谂紧无情浪费，做咩唱呢只歌？ 点解要唱牛肉加葱花噶？ 好得意咯！你哋呢个节目， 系啊，多谢你啊，真系，系啊。咁啊，老公系咪就大猪髀啊？系。 系啊。 系啊。你阿娇妈个名字都好娇俏啊。 都几啦。 系咯。 咁啊，另外咧就祝埋咧我个三十几年嘅朋友， 系 生日快乐，佢23号生日， 系叫咩名？ 系啦，叫咩名？娟 咩娟娟啊？ 唔系碧娟， 碧娟， 碧娟，系系。 我姨都系叫碧娟，系咪同一个人嚟噶？ 姓咩噶？ 系啊，我姨都系叫碧娟， 真系噶。 不过佢唔系嗰个生日。 佢姓咩嘅？ 你唔使理佢啊！ 唔系啊，你听到个人一模一样名，你即刻会觉得 佢叫咩话？佢叫咩话？ 余碧娟， 余碧娟， 啊、我叫李碧娟啊， 李碧娟， 变成你噶嘛？ 哦，系喎，系喎，系好啦，碧娟 都身体健康， 好啦，多谢你， 身体健康吓， 系啦， 再愉快， 多谢晒， 多谢晒， 拜拜，拜拜，娇妈，拜拜， 死咯，我带翻嚟嘅屋企人翻工嗰扎咧越嚟越多， 我头先听到碧娟咧，我第一时间唔知点解，第一时间我就谂起 B I G 先噶， 系碧， 系啦， 我都系咁谂， 系咯，碧莲都系咁样咁话， 好啦 ，April， 你话我妈肥。 唔系啊， 系啊， 哇、 啊， 我有，哦好啦， 点 唱 啦？点唱啦 ？April 咧就话咧，上个星期咧入咗医院做咗手术， 系、哎、啊， 因为卧床咗成个星期啦，想点唱俾咧喺医院日间照顾我嘅老公阿辉啦、猪妈啦、妈子啦，嚟探我嘅亲戚朋友啦，有大叔啦、大婶啦、义工组嘅朋友啦、同事啦，多谢晒佢嘅支持啊！佢话佢而家已经康复得七七八八啦。 系啊，呢度咧阿 Matthew 咧就话啦，第一眼睇错咗，以为系话咧阿祖廿三岁生日添。原来廿三号生日，佢话同我个女咧同一日生日嘅，生日快乐啦，阿祖。咁咧，阿阿唔识读啊 ，EXIV 啊，咁咧 ，EXIV 真系唔识读啊，姓魏嘅。佢话咧，今个月咧细仔咧 ，Erin 啊 ，ERNIE 啊 ，ERNIE 点读 ？Erin 啦 ，Erin 啦，十七号生日，佢就16岁。大仔咧 ，Boris 咧就23号19岁生日。佢想点呢 When a child is born 俾两个仔听，咁啊早早同我大仔一样咧，都系23号生日快乐。 其 实 真系好多人原来都系23号生日， 系啊，都有啊， 系啊，觉得自己一啲都唔特别。 好啦，阿 Man 咧就话啦， 你咪试下拣阿阿田嗰啲结婚周年咯，嗰啲四年一闰嗰啲咯， 我咪真系咁觉得嘅。 好啦，阿 Man 就话今日咧系佢老公生日啊，祝我老公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好，呢度有 Crystal 啊，佢就话早早生日快乐啊，亦都要祝阿豪仔同埋甜甜生活。愉快，我咧就想祝我女女嚟紧咧可以派到一间心仪嘅中学，继续努力读书。唔该晒三位咁话。 系啊，咁啊 Rex 咧就话啦，祝你生日快乐啦，点唱曾经锡过我嘅人听啦，亦都系咧你讲嘅，我会记得嘅。豪仔可唔可以唱首友谊歌啊？有啊，头先我哋唱咗友谊之光啦。喂，最后时间啦，听埋听众先，你系边个 ？Hello， 花师奶。 喂， 你好啊，花师奶。 系啊，你好啊。 系啊，我哋呢度都有花师奶、啊。 我之前咧，其实留过言点唱俾我个工人姐姐听嘅、 啊。好啊， 系 系啊，咁但系其实我工人姐姐系一只脚脚肿，肿到其实而家都半年有多啦，咁、都未好翻。 搵唔到原因 啊？系咯，睇医生讲咩啊？ 其实去咗政府医院检查过晒，都搵唔到原因，咁跟住就同佢去咗睇中医做针灸，咁。其实都做了差不多4个月啦，咁见系见冇肿到实晒，咁但系松咗嘅，咁但系阿姐姐睇到都唔想睇啦，系啦，咁就冇痛冇性嘅行到性，咁佢都算系好勤力咁做嘢，咁前排咧其实可能因为我自己都好紧张，咁就成日即叫佢做运动啊，呢啲路路搞到佢好心烦。 哦， 咁跟住然之后咧，佢就做嘢，成日都冇乜心机咁。咁其实即我系佢喺我哋屋企都做咗3年几啦。 嗯， 咁佢好锡我对仔女嘅。 哦，姐姐叫咩名啊 ？City，City 系 系啊。有咩说话想我哋要争取时间咧？想同阿 City 讲，同佢打打气咁啊？ 我哋而家屋企等緊7月中同佢喺政府照一个淋巴扫描，咁希望揾到个原因出嚟，咁可以留到去香港医嘅话就尽量留喺香港医。咁如果唔係呢，其实佢都要返人嚟，佢老公好担心佢。咁佢其实佢同我傾过就好唔捨得我对仔女嘅。咁我想话俾佢听，即係 even 点样都好啦，咁其实如果我哋屋企可以做到嘅，尽量都 一定会帮佢嘅，我觉得咧佢个病系不幸嘅、 啊， 但系撞到你呢个雇主咧系佢嘅幸运、 啊。 时间关系啊，唔好意思啊，多谢晒你电话。 Thank you。 系啊，喂，咁啊，生日快乐，放假愉快， 下个礼 拜我哋再见，拜拜。 拜拜